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16点，跌53点，总成交金额21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1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24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恒生中国企业72.34跌2.2，腾讯控股322.2升2蚊，友邦保险79.7跌9毫，阿里巴巴99.9跌1.1，美团188.3跌1.8，创科实业89.6升8毫，盈富基金21.14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49仙6系升1仙6。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55，瑞士法郎8.192，澳元5.487，加元6.12，新西兰元4.918，欧元8.01，每百日元对港元5.7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33，日经平均指数报27,734点，升25点，港金报16,26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7.17美元，卖出1,737.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慢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月港城噶。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就喺丽月港城。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上怡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涌口路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中华制漆大厦对出。另外大埔道深水埗段由于有爆水管，而家大埔道去返葵涌方向介乎枫树街至到黄竹街一段都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6号、6号 C、81号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入口机场、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揸车去到轻铁路轨交界路口的时候，谨记要遵守交通灯号，千祈不要冲红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深水埗、丽阁村、丽河楼、将军澳、仲明苑、翠明阁、秀茂坪、晓丽苑、晓晴阁、葵涌石梨一村、石泰楼、大埔富亨村、亨耀楼、秀茂坪村、秀景楼、蓝田启田村、启仁楼、钻石山凤德村、朱凤楼、大埔太和村、翠和楼、沙田沙角村、银欧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一支吉他弹出无限可能。 大家好，我系朱新区。我记得有一次咧做紧一个一系列嘅红馆演唱会，那个工作量系 overwhelm 咧，就真系开始嘅人咧有少少疏疏地嘅。咁我就要做完红馆 show， 我自己会搭车翻去我以前嗰一个 band 房子吉他嘅 studio，我就翻去弹两个钟头吉他，自己即系中自己中意嘅嘢，我对住啲我自己中意歌嘅 CD 去 jam。咁样去放电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刘卓威、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嘅世界。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手錶、转型、

啊， 有人问你系咪系咪 YMCA 啊？有个 梗系 YMCA 啦。 呢首变咗佢哋最憎人嘅歌啦，所以啱噶，啱噶， 系啊， 个礼拜都播。 咁啊，好多朋友就摆咗一啲嘅留言啦，但我都觉得其中有一个都得意嘅，因为佢话咧青春痘，可能佢最憎 青春痘啦，青春痘， 徐小薇啦， 呢个几好，呢个几好，我曾经有谂过嘅，就系摆一啲就我自己憎嘅歌咯。 哦， 咁我就系咪就注入呢个主题咯？ 哦，即系你憎 嘅歌咯，系嘛？ 咁馬老師嗰啲歌算唔算 ？YMCA 都得咯 ，YMCA 都得， 唔係 YMCA 都得嘅話，其實乜嘢都得噶啦。 咩都得，你解釋到咪得咯？ 你講到你講得通，我哋都會接受噶。 冇錯，死講翻生噶嘛，係嘛？ 哇，咁講，咁我真係內心感受啊嘛。 你唔至於，你唔至於。 我真 係 有感受。 你只係嘅就係成日都無厘頭咁樣去答人哋啲唔知咩嘅問題，你就呢個就係強項。係。死都咬翻生個唔係你。 咦？唔係我嚟噶。哎呀， 你當 為 你當係自己咪算咯，冇所謂啦。 OK。 自己開心。 開心，開心。 今晚大家開心。三小时节目 yeah, 由而家开始，好热天气，几个一路黐住唔走吓，咁啊卅一度嘅气温。不过就下个礼拜有少少骤雨，我 系 真有少期待添。 我都系咁话， 我哋会扯开件衫走出去，雨嚟淋湿我嘅身体啦。 咁又唔至于，所以你话人系咪真系几奇怪咧？当你个个礼拜都系咁样晒到你干晒干蒸蒸嘅时候咧，你会想落雨喎。但落雨嗰时咧，哎好烦啊， 俾太阳白白我啦， 系啦。太阳点解系白白嘅？ 唔通系闪闪？乱转乱转也跨不过边缘，拼命碰也冲不出你共我那些原始的心里缘。二人亦明白，若不一刀了断，你我会痛苦。但你无力逃避这晚一段，绝对是错。 火中的一个错。 谂起你呢嘅烧吓，有时咧我即系个思维咧会经常咧周围乱谂嘢嘅，无端端坐喺度都会谂嘢嘅。我呢几日咧就喺度谂啦，今热嘅天气啊，突然之间咧我会帮一啲嘅街上面做生意嘅人咧就喺度谂啦。啊，其实咧而家会唔会少咗人去行街，或者嗱你少咗行街，你就少入铺头，你少入铺头就少咗买嘢，咁所以咧。都唔係淨係講話嗰啲露天嘅攤檔啊，甚至如果你少咗出街，基本上甚至你有冷氣嘅一啲 shopping mall 都可能會少咗咁 所以其實有一句説話咧，就係五窮六絕七翻身，大家有冇聽過？其實唔單止話係講緊嘅就係唔同嘅行業咧，其實講緊呢啲咁零售業嘅都係嘅。當然你話五窮六絕嘅話，同嗰啲可能你交税嗰啲月份啊，或者你要報税嗰啲月份有關啦。但係問題係在於嘅就係話，其實同天氣都有極大嘅關係嘅。係 啊， 正如你所講嘅話係真嘅，因為尤其是係零售業。呢啲咧係最怕呢啲咁嘅天氣嘅，等於嘅就係零售業，亦都最開心嘅就係突然之間天氣轉凍，啲人就會即刻捉出去就買羽絨啊，買冷衫啊，好開心㗎，等於啲火鍋婆。 我知點解我突然間有呢個諗法啦，因為有一日咧，我哋揸嘅車咧去一間咧我平時拎開去洗車嘅，即係嗰啲電腦洗車嗰啲地方咧咁樣。誒，平時咧就排好長嘅喎，排好長， 一架一架等啊。 嗰日咧佢哋喺度白烏蠅喺度瞌眼瞓，咁我即係嗱嗱聲駛入去啦，咁因為架車。好做咁傾開偈，我喂點解今日咁靜嘅？ 熱啊嘛！ 佢因為曬咗好多日， 係啊，唔錯。 佢通常洗車嘅人嘅心態就係、落完雨污糟曬，就攞去洗啦，就洗車啦。因為啲雨係酸雨嚟噶嘛，日日都曬架車，日日都。即係除非你 熱住喺度， 爛嗰啲泥冚，或者你即係露天，除非咁啦，日日都咁好陽光咧，啲人原來連洗車嘅慾望都低咗噶。 我係會覺得佢就係唔出街啊！我直头热到我就系唔想出街啊！因为你系 feel 到嘅就系呢几日咧，呢条街咧，甚至乎你出街咧，你会发觉嘅就系冇人噶， 系啊，真系 啊，冇人行噶， 太热啦， 吓，冇人唔出街啦，有啲人房都唔出啊！如果客厅唔开冷气啊， 冇错啦，唔系就系咁嘅意思啦。你喺屋企你都会咁啦， 喂，如果你房开冷气厅，你冇嚟开晒啦， 你唔会喺厅噶嘛？ 你唔同啦，你几万尺系咪？你而家要开晒啦，但系人哋嗰啲喺。房就开房，出厅就闩房。我讲我自己， 咪就系咯，即系你喺你间房啊，即系喺你间屋啊，你都会睇下，因应你开咗冷气嗰个地方，你先会出现啦。 所以咧，呢个咧等而家所讲嘅一个消费模式啊，我睇到一个新闻，佢美国而家咧有一个叫 M 型消费 ，M 字咧就系咧。一个高上去嘅山顶跌翻落嚟，中间一个低谷，再上一个山顶咁样。意思即系话咧，最平嘅嘢多人买，最贵嘅嘢。都多人買，因為嗰啲有錢人都仲係有錢嘅， 佢中價貨 係啦，佢都仲係買平貴價嘢嘅。但係中價嗰啲唔貴又唔平嗰啲咧，就跌咗落去低谷啦， 冇人問。 呢個唔係不嬲都係嘅咩？中價貨就係所謂啲乜嘢係先要維持中價貨啊？ 中價貨又未能夠撥入去嗰啲名牌 luxury， 但係又未算係九龍城，我即係講九龍城啦，即係嗰啲咁樣。因為咧，我自己有時都會行嗰啲，我唔知點樣去講呢啲。我唔可以用九龙城形容，即系总之你知讲边啲啊？ 大众品牌 卖好多 T 恤啊，卖好多裤啊，即系嗰啲咧， 系 点样形容佢咧？ 嗰啲叫做就系细细间嗰啲，即系时装店， 嗰啲廿蚊件 T 恤嗰啲， 唔系连锁嘅，你讲紧嗰啲唔系连锁嘅，廿蚊间 T 恤嗰啲，有好多，即系以前嘅嘉伦威老道就好多呢啲咯， 而家冇晒咯，嗰啲出口店 都有， 好少啊， 咩区啦，鸭寮街，嘉 年威老道就真系冇晒啦， 嘉年威老道十室九空啦， 我见到嘉年威老道，我系觉得好叹息嘅，以前我哋系喺嘉年威老道揾衫，大家仲记唔 记得？ 跟住之后嘅话咧就会去一啲比较系靓啲嘅商场，啲商场我就会买啲古灵精怪啲嘅衫嘅，即系例如好可能你讲紧嘅就 系 七 行， 系啦，百利商场，我哋都曾经系经历过呢啲咁样嘅日子。 boy 咩？ 系啦，就喺嗰啲地方揾嘅，对唔对？ 嗰啲连 系未有专门 看铺嗰啲都好型 嘅。系啦，一个二个茶就黑色酒指甲啊，系嘛，浓味啊， 冇啦，而家冇啦， 冇啦，冇晒啦，已经 冇个氛围。 你头先讲个商场已经变晒嘅，就系整做衫嘅， 改裤啊， 改裤嗰啲， 四十蚊同你改翻短条裤嗰啲咁样。 嗰阵时候嗰啲系潮牌先至会去嗰度买。 系啊， 当年。百里咧，即系算啦，而家都唔系嗰个回事。 唔系啦， 嗰日佢行入去啫，你已经觉得个人啲 型啊，型仔， 同埋好兴奋啦。 啊， 今日会撞到啲咩衫咧？咁 冇错，仲有 你有冇行过？ 有啊，我哋嗰阵时咧，如果你同约做广告嗰个年代，如果真系要拍嘢咧，要揾嘢咧，一定要话俾人听去百里转一个圈，然后先出翻嚟去第二度买。你唔去过嗰度咧，好似你都唔入流咁。 不过咁。 佢有時咧偏於古怪，即係如果你正常著咧又未必啱嘅，但係如果你係專登走尖端啲嘅，或者你舞台用，因為我時日做舞台用，咁咧就會容易揾到。 一定喺嗰度揾㗎啦。 但係如果你諗住我嚟翻工嘅咧，咁、又未必完全啱得曬。 你間唔中可能有條 Boy London 嘅 belt 咁樣咯，即係你會有時咁咯。或者你嗰陣時候買咩 Doc Ma 咁嗰啲咧，都係喺嗰度買㗎嘛。 我買過一 啲鞋， 一件咧係Mark 個褸，但嗰件 Mark 個褸咧係。紫色嘅， 紫色， 同埋咧，成件都有毛嘅。 上台啊， 系 上台用咯。我见你着过， 成件都有毛。 我有见过，有见过。 成件都有 毛，靓啊， 靓嘅， 犀利啊！ 啲光打落嚟咧，少少即系嗰啲贵妇咁 feel 嘅。我唔知点解嗰时我会买，正乜嘢啊？我话你啊， 着呢条咪成条 茄一次咋， 成条 茄着咗一次咋，系啊，成条茄咁咯。 咪咯，又或者 鱼香茄子， 似有一只咧，紫色成只都咪叫肥嘟嘟啦。 麦记啊， 麦记有一只肥嘟嘟， 瘦猛猛着住肥嘟嘟，我系瘦猛猛着住肥嘟嘟，你知唔知肥嘟嘟？ 我知， 系啊。 OK， 一次咋嗱，咁你除开就好贵嗰件衫。 嗱，咁啊系啊， 着一次就会好贵咯。 同埋嗰啲衫，你根本着嚟日常生活啫。 系啦，嗱，所以有人咁样讲嘅，你就系话个 M 字型消费嘅话，就系话 luxury brand 其实会有人买嘅。咁有啲人咧就会话，我系会买一件好贵好贵嘅褛，但系我 着好多好多次。 咁样你一百次，你除咗可能譬如话嗰件。一萬蚊嘅，我着咗一百次嘅話咧，你除開你每一次就 好 平啦。 真 係 要着好多好多次咯。 但係有啲人點解你一定要買最貴最貴嘅呢啲叫 luxury brand 先至會咁樣做咧？就係嗰啲係永遠唔會轉款嘅。 哦， 係。例如嗰陣時候講緊嘅就係 B 字頭有一件嘅 外套， 係 咪 啦？例如嗰啲啦， 係 啦，格仔嘅。咁嗰啲嘅就係唔知點解你會覺得每人總要有一件嘅。 英國倫敦咧， 英國倫敦好多人 有， 因為佢真係有咁嘅需要嘛。 因為佢當雨褸 成日落雨啊嘛。真系防水噶嘛？呢啲一分钱一分货咯。 嗰件干湿褛好正嘅。如果譬如话我哋响 点正法咧？ 你知唔知干湿褛 着住件干湿褛咧？ 你明咩都唔着系咪？好攰啊，系。跟住走，好嘢成功，拍咗三个女仔。系，请讲。系，即系你有啦。你话个干件干湿褛好正噶，咁样。 我净系着佢啫。 有啦， 你咩都唔着噶，系啊。 你直接破坏我思绪。 我使咩破坏你思绪啊？你不嬲都系咪成日无端端自己停咗喺度噶啦？ 我想讲啲好正经、好 grand 嘅嘢。 你咪讲咯， 讲咯，而家边？ 你我嗰阵时咧，响国内咧，其实咧好多所谓想做一啲自己品牌嘅时装店咧，都做起。嗰啲当然啦，佢哋个品牌嗰啲字我永远唔识串嘅。咁有一间嘅铺头，佢就话捉咗我入去， 无端端捉你入去。 唔系，嗰个识嘅个老细，佢捉我入去。捉我入去意思就系话，喂。可唔可以俾啲意見我哋咧？佢嗰啲衫係啊， 當時你著住件咩衫咯？想 問 佢點解會覺得問你係可以？ 因為佢 披恤生出嚟就係嗰件 披上一件人皮衣， 因為佢號稱就話意大利品牌，當然就唔係啦。咁佢就 有人問啊，點解你身邊啲人都係啲阿片片？ 係啊， 有一日有個聽眾留言，點解你識得所有啲人咧都阿 片片啊？揾著數啊，唔知點做啊？嗰陣時又揾佢 阿片片睇低一線啊，就係佢啲人。 我會反省噶啦， 你使乜反省啫？你個人 佢就話俾我聽，佢話咧佢好中意嗰啲乾濕褸嘅設計。佢話其實咧中國嘅北方咧都好希望著到呢啲褸，因為佢哋咧上面好凍。 佢實想乜問你？佢買一件嚟照抄唔係？ 佢話因為上邊咧，再北嗰啲咧就好興著嗰啲係軍褸，好厚。 我都有一件，我正想講啦，嗰件係一對好靚，有毛毛㗎， 重咋？ 綠色嗰件， 我諗佢係李麗陽，我諗嗰件褸重過你。你好似着住嚟一个李丽阳身咁。 嗱，讲真，我嗰阵时候真系千辛万苦揾过一件，好暖噶。 系啊，好暖噶。 但香港着唔到啊嘛。 点解会系咁样？因为佢好似棉被咁。 系啊。 你鋸埋，你知唔知啦？鋸埋佢都好厚，真 啊！ 佢一张棉被咁样去搭上身，你谂下你暖唔暖？ 其实你头先讲嗰件。英文字母嗰件都唔輕噶， 系啊， 其實嗰件都唔輕。 嗰件好啲， 就冇你講啲軍都咁重。 但係講緊我哋講緊英文字母嗰件，有兩件都係經典嘅，一件你講緊嘅係乾濕褸，但係另外有一件嘅話咧，就係 絨褸。 絨褸， 我係乾濕褸。乾濕褸裏邊嗰個夾咧，格仔夾咧係除得嘅，你知唔 知？ 知 成個夾可以除咗。 係咁，你講翻你嗰個揾笨朋友， 揾笨朋友。 係咁點咧？ 我揾笨朋友， 佢就話咧，因為佢嗰邊。軍褸咧就冇設計，其實啲人 阿笨揾阿笨咯， 阿笨 佢個朋友揾呢個阿笨， 佢唔會揾到我笨嘅，只有我揾佢嘅啫。 你俾咩建議佢啊？咁 佢就話：喂，如果乾濕褸可以點樣同嗰件軍褸搞埋一齊啦？ 搞埋一齊。 你咪自由將我哋兩個擺埋一齊咯。 你可唔可以用啲好啲嘅形容詞？ 係啊，搞埋一齊。 你講緊乜嘢咧？ 即係將兩件嘢係咪掛埋一齊啊？睇下佢哋，睇下佢哋生啲咩出嚟啊！ 搞埋一齊， 三人唔會搞埋一齊嘅。三係 你知唔知㗎？ 我知。 係啊，即係兩支筆擺埋一齊，但係聽日唔會多一支㗎。你明唔明啊？ 最後。 佢講俾我哋都不好理， 轉曬 佢阿笨同阿笨搞埋一齊， 同阿笨有冇啲啫？ 你個結果你知咩屌？ 個結果係完成唔到。 唔係，佢設計一件咧，我真係覺得冇人會著嘅，就係一件嗰件照係嗰件軍褸，不過咧就打啲格仔喺度嘅。 因為佢聽咗你建議啊嘛，所以咪整咗啲冇人會著 格仔。嗰啲格仔好肉酸嘅，格仔咧通常就會好靚嘅。有啲咧就 其實你先入為主啫，因為你腦海裏面有啲名牌個設計，你一相比你就覺得佢差啫。我覺得 係啊， 格仔又就點樣分好？ 唔係有時候有啲嘢點解係名牌？唔係有啲唔係就係咁嘅意思咯。設計唔係咁簡單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联储局宣布再次加息 0.7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2.25 至 2.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年以来累计加息 2.25 厘，联储局将按计划在9月加快缩表，每月缩减规模增至950亿美元。本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未来的加息步伐有较大不确定性，但目前本港货币和金融市场仍然稳定运作，联系汇率制度保持坚稳。他话未来银行或会进一步上调存贷息率，提醒市民进行按揭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要小心评估利率风险，但认为楼市亦都受房屋供求和经济环境等影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唔适宜将中暑纳入职业病。佢又话正系研究喺劳工处嘅预防中暑指引，引入天文台暑热指数，增加具体同客观指标，会尽快同持份者讨论。孙玉涵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指引系帮助雇主履行责任，大方向系写得更具体，但唔可以一个方法适合所有工种。被问到和暑热指数挂钩之后会不会要求雇主实施酷热天气停工安排，他说未必一刀切，强调不只是看温度，亦都要视乎工作地点有没有遮阴的地方，空气是不是流通，和工人的工作负荷是不是特别大等。医务卫生局日前同香港私家医院联会会面，全数13间私家医院愿意在首阶段腾出合共364张病床，接收医管局新冠病人和非新冠病人，并视乎实际需要陆续增至大约1000张病床。香港私家医院联会主席何少伟话：，除了24张病床来自中大医院会接收新冠病人，其余的病床都是接收非新冠病人。何少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日前和医务卫生局局长开会，对方希望私家医院接收即时执行。他以他负责的私院为例，已经即时可以提供25张病床接收病人，而根据第五波疫情高峰经验，实施之后亦都要一星期才有病人转介到私院。他又说私家医院人手亦都有压力，强调会尽量配合，做得几多得几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美国连续两个月加息 0.75 厘，外围的环境持续恶化，会拖累香港出口表现，影响本地消费情绪和投资信心。但下半年如果疫情平稳，估计经济表现会好过上半年，但全年经济增长会无可避免地略为向下调整。 外围环境持续转差呢，在今年余下的时间将会继续拖累香港的出口表現。雖然內地的經濟會進一步改善，但是能不能夠完全抵消先進經濟體經濟轉弱所帶來的影響，目前來說都未曾完全確定，都要看看 外圍經濟惡劣得幾快，同埋加息嘅速度會如何。對於部分企業而言呢，疫情已經對業務造成打擊，再加上全球嘅供應鏈同埋運輸物流呢都未完全暢通，持續加息意味住資本資金嘅成本呢會上升，會令到經營更加困難。此外，金融狀況趨緊，資產價格會比較波動，甚至會調整，亦都會影響我哋本地嘅消費嘅情緒同埋投資信心。香港嘅經濟基本面穩固，經常帳長期錄得盈餘，財政儲備亦都豐厚，外匯儲備龐大，絕對有能力係應對外來嘅任何衝擊。消費嗰方面呢，疫情如果能夠大致受控嘅話呢，我哋八月呢就有消費券推出，相信呢對消費會有一定嘅提振作用。當個疫情受控，大家出返嚟消費，社會活動大部分恢復正常嘅時候呢，其實我哋恢復經濟動力個力度都係大嘅。總嘅嚟份恢復正常嘅時候呢，其實我哋恢復經濟動力個力度都係大嘅。總嘅嚟講呢，就下半年嘅經濟表現喺疫情平穩嘅情況之下呢，估計會好過上半年。全年嚟講呢，就估計無可避免地呢，我哋全年個經濟增長呢會略為向下調整一下。 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下星期初持续酷热晴朗，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47点，升77点，总成交金额32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0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28点，升1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2.84升2.8，腾讯控股324.4升4.2，阿里巴巴100.4跌6毫，友邦保险80.05先跌5.5毫，美团191.1升9毫，盈富基金21.28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4.53升5仙6。创科实业90.2升1.4，小米集团13.24升5.4，碧桂园服务17.84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5.29，瑞士法郎0.959，加元1.283，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1.02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27804点，升88点。港金报1626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5.7美元，卖出1736.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九龙区啦，咁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啦，较早前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慢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而家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月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上移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北围一段车多，龙尾在西贡消防局。大埔道的深水埗段由于有爆水管，大埔道去葵涌方向介乎枫树街至到黄竹街一段都是全线封闭，受影响九巴路线6号、6号 C、81号都要改道行驶。

播翻我哋漏播咗嗰一集嘅啫、 嗯。可能個話題係同嗰個氣虛啊、 因為陰虛啊同埋陽虛就有啲相似嘅。咁、嗯、其實呢兩集冇錯， 令大家 其實就喺度講緊呢一樣嘢。咁所以咧就大家可能會以為嘅就我哋係播錯咗，我哋係冇播錯嘅。咁喺呢一度咧，僅此澄清啊嚇。 嗯，係啦，其實身體要健康啦，心理上都要健康嘅、 嗯。 有陣時候有啲嘢咧，即係如果真係令到你好唔開心，揾朋友傾下偈咯。 冇錯， 即係生命好寶貴嘅。 係啊， 咁見到呢幾日咧有個新聞，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就話有位男士啦，因為求愛不遂啦，咁樣嚇，咁就兩次。 佢求婚喎。 求愛定求婚啊？ 求婚啊！ 求婚 啊！ 佢有戒 指 啊， 戒 指 啊，有花啊，咁樣 咁佢有兩次嘗試跳海做傻事嘅記錄，咁好想救翻啦咁樣。其實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啫，世界上冇嘢值得你做呢啲傻事， 冇錯， 冇嘢值得， 冇嘢係寶貴過你自己嘅生命。 無論愛情啊、工作啊、俾人窒啊，知唔知啊？ 唔知。我仲坐喺度知 啦， 系 咪？佢都唔死得， 唔系咯？ 佢仲生勾勾，仲健健康康， 开心心。 大家知道做咩噶嘛？系咪先？ 系啊，系啊，我真系觉得咧，感情嗰啲嘢咧，系当下你可能真系好唔开心、好痛苦，但系咧，其实咧，只要你瞓醒觉，擘大眼。再誒又有一個太陽出嚟咧， 咁你又講得好似啪一聲，佢又啪到 滯。嗰個人就未必真係你中意啦，瞓醒覺已經冇事。你先係同佢瞓醒覺啊嘛？ 我梗係唔會同佢瞓醒覺啦。 佢又想，冇人想同佢瞓咧。 不如冇事啦，嗱，大家拜拜啦嚇，冇事啦。 哦，即係佢呢一種咁樣嘅演繹係嘛？ 係啊， 就瞓醒覺 冇 事 啦， 咁樣發長夢㗎。係 啊，我唔識你，你唔識我，拜拜。係咪咁？ 哦，冇錯，即係我覺得係時間可以係 時間可以，但係不止一晚咯。 係， 嗯，唔係拍一個掣咯， 拍一個掣，係 啊。 因為人係感情係動物啊嘛，同埋你拍得多，除非你真係。一夜情啦，如果唔係你有一段時間嘅建立咗個關係咧，突然間你要忘記嗰個人咧，係難啲嘅。 但係我又會覺得其實咧，嗱，我諗在座每一個人，或者係聽著我哋嘅節目嘅每一個人都應該好少嘅，就係話可能係嗰、那個。識咗第一個嘅就會同佢天長地久，啱唔啱？即係我哋都曾經經過嘅，就有好多嘅就係分手啊、熱戀啊、拍拖啊、冷淡啊、分手啊。嗱，其實個個都生勾勾喺曬度嘅。咁、即是話俾你聽嘅就係，基本上未必一定係你中意嗰個係一定會得到嘅。但係你喺呢一個得唔到嘅時候嘅話，唔代表下一個。唔好嘅喎， 喂，同埋 點解你要？ 我突然間諗起一樣嘢，除咗話唔值得之外咧，嗱，以前有冇睇過一套係好似日本片啊，叫《101次求婚》啊？ 有， 係咪啊？嗰唔係日本片啊？101次求婚嗱，同嗰、那個如果有聽呢個節目嗰、那個男士講，其實你可以唔放棄、，OK， 唔係叫你放棄，可以繼續追求，但你而家用緊呢個方法係一定唔會成功嘅。 追求緊同一個人啊嘛， 係你係一定唔會成功，因為你會嚇親佢嘅。反為你話哦追唔到啊，唔緊要，再用下其他方法咯。慢即係放翻慢個步伐，做翻朋友先咯。耐唔耐打我問候下，出嚟食餐飯，但係唔好太急進。有時女仔我唔知係咪，你越急進，你越逼我咧，逼我埋牆唔得，你而家要應承咧。我越唔應承。 我最想講嘅就係話，即係我只能夠就係代表係女士啦嚇，即係我自己係女士啦，我唔代表所有嘅女士啦。我會覺得嘅就係，如果你如果求愛不遂，即是話代表喺呢一個時候我唔接受你，唔係代表即係咩？嗱，我唔敢代表嗰個女仔可能對你有啲乜嘢其他嘅一啲諗法，只不過喺呢一個時候我唔接受你啫，係咪代表第二次唔接受你咧？ 未必 嘅 喎， 係咪？所以我覺得嘅就係話，如果你要咁樣嘅話咧，喂，你真係死咗之後你一了百了㗎啦，就冇㗎啦，係咪？咁所以我会觉得呢啲唔系真爱咯。如果你系咁样， 好似阿马小强话咧，转个弯可能又见到个，你会觉得更啱咧。 冇错啦， 可能你转角你又遇到爱咧，所以我觉得就唔应该扼杀自己所有嘅机会嘅。点样做嘅话咧，都系唔啱噶啦。 最 紧 要吓，保留一条宝贵嘅生命吓，继续听住风骚爆人，可唔可以咁讲？ 可以， 可以。OK， 瞓醒觉，冇事。 OK， 错有错着， 佢好明显一日都未瞓醒。 A trace of pleasure or regret, maybe my treasure or the price I have to pay. She may be the song the summer sings, maybe the chill the autumn brings, maybe 100 different things within the measure of a day. SheMaybe the beauty or the beast, maybe the famine or the feast, may turn each day into a heaven or a hell. She may be the mirror of my dream. smile reflected in a stream. She may not be what she may seem inside her shell. 网上情，朋友不是越多越好。上次讲过呢个童话故事《小王子》，今日讲佢另外一个遭遇。小王子降落咗一个荒无人烟嘅沙漠上边，一连几日，连一个人影都见唔到，剩低佢一个，佢好落寞咁对住个山系咁叫，只系得自己把声嘅回声。为咗摆脱孤单，后来佢无论遇到乜嘢生物，佢都推心置腹想同佢做朋友啦。佢对一条蛇好好，但系结果嗰条蛇不停咁想食咗佢。后来佢撞到一个铁路工人，佢好热情咁猛同对方讲自己嘅事情，但系呢个铁路工人只系爱理不理。后来小王子又遇上一个卖药丸嘅生意人，佢想同佢做朋友，而呢个生意人呢，讲嚟讲去只系想呃佢买佢嘅药丸，为咗生意先同佢做朋友啫。小王子费尽心思想结识唔同嘅人化解寂寞，但呢啲人唔系各怀心思、麻木不仁，就系、是、急功近利、另有所图。佢哋根本从来冇想将佢当朋友。后来小王子遇上咗一只狐狸，佢哋一齐喺沙丘上面睇日落、讲心事。狐狸话：真正有价值嘅嘢，眼系睇唔到嘅，要用心先可以感受得到。从呢只狐狸嗰度，小王子第一次感受到真心同善意，内心嘅孤独消散咗唔少啦。你有冇试过好似小王子咁陷入一种社交嘅困境？喺今时今日呢个社交平台咁容易上咁多朋友，咁多人 like， 但系孤单嘅时候想搵人倾下偈，你上呢啲社交平台有边个可以讲心事？有边个你又可以信得过？定系到最后都要默默删咗个手机或者个平板电脑。去聚会嘅时候，大把人啊，热情咁凑过去，可能同人哋倾偈，大家都要客客气气咁回应，俾几下笑声就算。落难嘅时候，曾经推心置腹嘅朋友，见到你跌咗落个深谷里边，会唔会突然之间成为陌路人？总之你有你死，佢有佢翻屋企。随住年龄嘅增长，我哋会慢慢发现。真正升得上朋友的人真是寥寥无几。与其盲目这样走去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人那里，朋友啊朋友啊，不如精简你的圈子，把你的精神时间留给值得的人。

章、李麗蕊、馬小強，風騷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咧，翻到早上十一点钟吓，32度气温，相对湿度67%。翻嚟咧，第二个钟头就系爱好系列， 冇错。咁我见到咧有好多喺 Facebook 上面嘅朋友啊，已经咧就有佢哋嘅选择啦。但系呢，我都多谢你哋，因为一路听咧，你哋会一路矫正我哋有时讲诶嗰啲嘅嘢咧，咁就嗰个系咩嘢咁样？有人话嘅就话阿 Ray 啊，讲俾我听嘅咧，嗰只紫色嘅嘢唔系肥嘟嘟，叫做滑嘟嘟，系滑嘟嘟啦。 啱， 系啦。另外仲有阿春 Lee 啊，咁啊就话俾我哋知嘅就系话点解？太阳是叫做白白咧，原来有原因嘅、哦，因为咧阴阳啊，所以咧、就系太阳 系太阳闪闪， 系啦，咁就应该系月亮闪闪或者系月亮婆婆。 阿马小强， 太阳就系白白啦。 你博学多才啦，咁雨云系咩啊？又笑嘅，我哋 落雨嗰啲云咯， 系咪啊？系婶婶、婆婆、叔叔定乜嘢啊？人哋讲紧 中性 neutral，OK，、我唔会俾性别。 如果你每一样嘢都要，星星系咩啊？ 星星咪闪 咯，弟弟啊，星星系 点解啊？ 我中意叫弟弟，弟弟闪啊闪啊，攞十一点钟。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69点，跌51点，总成交金额38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8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07点，升10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2.48跌8仙，腾讯控股323蚊，升2.8，阿里巴巴99.85跌1.15，友邦保险79.8跌8毫，美团189.5跌6毫，盈富基金21.18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51.4升3.4，小米集团13.08升3.8，创科实业89.85升1.05，碧桂园服务17.5升6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557，瑞士法郎8.196，澳元5.488，加元6.122，新西兰元4.921，欧元8.017。每百日元对港元5.8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9。日经平均指数报27,804点，升88点。港金报16,260蚊，升11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38.12美元，卖出1,73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嗰段啦，亦都系车多。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濠涌灯位嗰段啦，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对出，后少少啦，近住大涌口路嗰段咧都系慢车，车龙就排到去怀亲亭对开。喺封路方面，大埔道嘅深水埗段因为爆水管，大埔道去葵涌方向介乎枫树街至到黄竹街之间全线系需要封闭嘅。受影响嘅九巴路线6号、6号C 同埋81号咧要改道行驶，揸车嘅朋友亦都请你改道行驶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维港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龙翔道虎山道去观塘，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屯门公路小榄桥去屯门，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宝林村方向马油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骏阳村、骏湖楼、青衣盈翠半岛三 A 座、荃湾丽城花园三期三座、大角咀西九龙纪律部队宿舍二座、牛池湾加丰台五座、天水围天盛苑盛亨阁同埋盛勤阁、马鞍山锦丰苑锦利阁、葵涌石梨二村 石街楼同埋东涌迎东村迎喜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九点到十二点 ，Albert O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It exists to give you comfort. It is there to keep you warm. 今个星期日晚九点到十二点，阿伯拉欧瑞强约定你，二千靓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新时代奋斗者》领衔声演，首标 袁家宝出世嗰年就是1997年。 记住啊，要坚持落去，望前面，努力一定会有收获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未然康康》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CIBS 人人广播 Nepali Literary Exhibition Showcasing Nepalese Life Culture in Hong Kong CIBS 节目联系生活与文学尼泊尔文学 13 different Hong Kong Nepalese writers Novelist, poet, female writers 透过不同创作为香港尼泊尔社群发声 I just try my best 让作品说话 直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是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嚟到星期四，爱好系列啦。咁啊，头先都预告咗啦。我哋今日礼拜话题咧就是一首唔中意啊、讨厌啊、憎恨啊等等等等啦。 冇错， 其实爱情咧，有人话咧，爱嘅反面 恨， 系咪咧？你觉得 系啊？ 真系啊！ 开头梗系咁样噶啦，你要用一种咁样嘅好大嘅情绪，你先至可以令到自己可以度过噶嘛？你唔觉得系嘅咩？我最怕就 系 暧暧昧昧， 系 同唔系之间，又或者就系男人系永远都唔会讲 拖泥带水， 系啦、 最好你讲分手， 最好你讲，我永远做好人。我哋女人成日倾开呢样嘢嘅，我都觉得系啦，真 系 好恨憎 嘅。呢个我都觉得系嘅。 点解你哋唔可以撇撇脱脱咁样讲嘅咧？ 话你啊， 系冇错，系话我认，我都系男人，你唔系男人嚟。原 來但是有一个男人曾经答过我这个问题他就是说是啊当我撇撇脱告诉你的时候你们听吗还有就是当我撇撇脱告诉你的时候我不爱你了分手了你会发癫嘛 真的会发癫的 所以最好就 是我觉得他说得好 是真的发癫的不是说笑 默默地离开 是啊 因为怕你们癫啊 是啊收埋所有利器 如果他要癫他都会癫 唔系啊，所以佢咪唔敢撇脱咯。 我知 佢咪 就算就算你默默地离去，佢都会跌。 你感受 到。即系你意思系话点样分手，佢都会跌。 冇错。 但系你够唔够胆啊？就喺佢面前度同佢咁样讲呢样嘢。 不过公平啲咁讲啦，有时咧，如果女仔嗌分手，有啲男仔都会发癫。 系。 唔净止女仔，男仔有时 啊，男 即系其实点样去接受分手咧？每一个人嘅态度唔同，有啲人就会伤心啦，但系就唔会自残，亦都唔会伤害人哋。但 系 有啲人咧，两样都会做。咁所以你要明白，到底你嗰个系。边类嘅情人你就小心处理啦 吓。 好咁啊，讲到一个首唔中意嘅憎恨嘅歌曲咧，我马上就谂起呢一首啦。其实那个歌词咧， 佢中文版同英文版咧有少少唔同嘅，但系咧个意思都系一样，就话、是、我真系唔知点解、你对我咁衰，我都仲咁中意你，哇！会唔会有时呢个感觉啊？ 你两会唔会撞歌啊？可能我就系你拣咗中文版，佢拣咗英文版， 有可能 系啊， 好让佢先， 哦，绝对系啦，死啦 ！Joan Jett 嘅呢一首， 收埋先 ，I hate myself。我 love you。 佢上过你嗰只牌 啊！我知，所以我好憎佢。 收埋啦你！ 佢出先嘅话，其实好多时候我有着数。 等死你！ 我系我之心，英文原装版本。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马小强 非常好， 梗系好听啦。 系啊，佢冇所谓啦，佢已经借咗成沓啦，系咪？好啦，其实延伸翻头先我哋所问嗰个问题嘅就系话，如果讲紧一啲男男女女之间嘅问题咧，你曾经有冇谂过就系、是、啊，其实咧而家你就系男人啦，系咪啊？或者我就系唔系，下一世可能会 哦，下一世、 如果俾你再拣嘅话，有咁嘅机会嘅话，你会宁愿做男仔定女仔咧？要问其长，点解咧？ 我冇兴趣做女仔， 点解？ 我唔想每个月唔辛苦一次。 哦， 嗰样嘢对于我嚟讲，我有少少 陰影嘅。我雖然我未試過啦嚇，有兩樣嘢應該話女性嘅兩樣嘢，對於我嚟講咧嚇怕咗我。 生仔 冇錯啦，第一樣就係每個月煩一次啦，第二樣嘢就係生仔啦。咁咁，我覺得係我好開心繼續做男士。 你唔使擔心，你會更年期噶嘛？ 我要等到更年期，等一等。几廿年，我先受几廿年苦， 或者好快到咧。你个更年期咪特别快到， 有佢啦，有佢，但系个开心翻。 我嚟问下你啦， 我都 系 觉得做男人，因为我觉得好做男人好开心，系啊，同埋我好享受，系咯，同埋我觉得女士咧系真系要靓啊先好啊，我中意欣赏啲靓嘅嘢。 咁 我 自问， 如果我 你咁讲，你可能伤害咗人 会好啲。 系啊，同埋如果我系女人咧，我太丑样啦， 唔系，同埋有句说话，我其实我 buy 嘅就系、是、世界上冇丑嘅女人，只有懒嘅女人。 嗯、 我唔理你生出嚟嗰样系点，你自己即系 keep 翻自己嘅样，点都有啲睇头嘅，我觉得咁咯、嗯。 我觉得冇噶、嗯，你有见过有好多嘅就系你会觉得个样都几岩残嘅，但系佢身边都几好噶。 系啊，多数 亦都系 冇得讲噶， 所以就唔可以话要做靓嘅女人。 系啊，我只系相信嘅就系情人眼里出世事系真嘅，所以其实话你冇丑嘅女人。因为你永远就在爱你的人面、前面的话 你都是最好的。 最 靓。为什么呢我会这样问大家呢就是因为呢其实呢都曾经有人问过我就是如果是的话你这么男仔头、嗯、即他就觉得我的性格很男仔头、嗯、或者作风做事很男仔头。其实如果你会想做一个男人呢我都有想过的。 你想唔想？ 我想 啊！ 你想做男人？ 我觉得你哋好好玩啊，又可以追女仔啦。 你都系追男仔噶？ 我可以追男仔，但系嗰种嘢系唔同噶嘛？ 系唔同嘅，真系 系咪啊？我谂系应该系女仔追男仔同男仔追女仔，应该系唔同嘅。我会觉得嘅就 系、 是、今一世我已经做咗女人啦。如果你俾我有机会嘅话，我会想试下作为一个男人，嗯、究竟系会点样嘅？到我第三世嘅时候嘅话咧，我就真系识拣啦。 反为咧，我觉得做女仔可能有一样嘢咧会我觉得我会善。羡慕嘅就系女仔咧，佢哋系可以比较 lay back 啲，即系被动啲，等男仔嚟追佢、 嗯。 男仔咧就好似要肩负住一个要追，即系人系对我哋啲怕丑仔嚟讲，哎呀，我要啲咩名？我要 大叔点会怕丑仔啊，大佬？ 咁你俾我讲啊，得唔得？我都系怕丑，我系怕丑仔嚟噶，系可能 某方面 系，即系我哋要主动地去踏出嗰步咧。有时对我哋啲人系好。好好驚青噶，唔敢噶，系咯。但女仔唔使啊，咁女仔系应该坐喺度 等，被动噶嘛，等人追 啦。我系 suppose 等你嚟追噶嘛，咁就。系咯，咁我相信系羡慕嘅。 嗯，同埋我觉得就系、是、我觉得如果我系作为一个男人嘅话，我会有好多嘢，我会觉得，譬如可能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啊，你唔需要 哦，咁系 唔使担心， 你唔需要担心咁多，你唔需要谂咁多。但系如果你个女仔嘅话，我会觉得其实有时有好多嘢要去单独处理或者要进行有某啲事嘅时候，好可能啊喺一啲可能人身安全上啊，或者系即系其他 我哋最多唔见钱啫， 系啦，系、 嗯、 咯， 你 哋 女仔多担心。 我成日都系觉得呢一样嘢系即系我好想做男人。等我有呢一种咁样嘅自由，而我系做老人嘅，我未必有嘅、 嗯。 但当然，而家嚟讲嘅话，你去有冇好多地方，我其实基本上都系安全嘅。但系呢一样嘢系真系有某啲嘅担心，例如去某啲嘅国家，因为好多人都会讲就你女仔，你自己去啊，好危险。 系啊， 话你住嗰啲咩诶？ 嗰啲新闻都人惊。 hostel 啊，哇唔好啊，咁 有啲地方嗰啲新闻真系好多人惊。即系譬如忽然间发生啲案件咧，跟住去咗警局再嚟多次咁样。 系啊， 啲、啊、新闻真 系 好多人 惊。小心小心，即系等咯。所以咧就我会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我都是有少少就好像这首歌曲咁样，我恨我是女人。 好，拣得 送俾大家个有， 唔通下一只又系踩，又系踩咗你只牌？ 唔好， 又踩 只只牌都踩， 佢又踩。哦，你拣呢只啊？唔系啊？ 唔系， 唔系，唔系，唔系。 开心从来未想我。孤单了才愿找我，如够抱着我，如够热切地亲我，尽是情人，偏不爱我。开心完全是因你，伤心了还是因你，从没有伴侣，从来没法认识你，心想放弃，却已没处飞。仍继续继续再亲，动人动情动心，你伤我都要这么震撼。我愿你是女人，恋爱不发生，不必求你再热烈抱紧，继续继续再等，没停没完没因，等每一次。 难自禁，都一定要这样共你亲吻。开心完全是因你，伤心了还是因你，从没有伴侣，从来没法认识你，心想放弃却已没处飞，仍继续继续再亲，动人动情动心，你想我都要这么震撼，我愿你是女人，恋爱不发生，不必求你再热烈抱紧，继续继续再等，没停没完没休，等每一次你的过分，我恨我是女人，情难自禁，偷泣仍要这样共你亲吻。继续继续再亲，动人动情动心，你想我都要这么震撼，我愿你是女人，恋爱不发生， 我哋要留翻多少时间啊？宝物寻龟仔啊， 系啊， 唔系宝物寻龟仔啊， 寻龟仔， 真系嗰个龟啊， 宝物寻龟仔， 系啊， 系啊， 宝物寻乌龟仔。 本来咧，大佬拣嗰只歌咧，我拣咗嘅， 我知啊， 我 你中文版啊， 系啦，咁、啊原本有个少少嘅故事仔嘅， 你讲啦，你照讲， 你照讲， 照讲，咁就 你真系怪我系咪啊？ 唔系， 佢系。 你而家唔系真系想我内疚啊？ 我唔可以，唔可以，唔可以， 三鞠躬，家属嘅， 就咁去嗰度攞翻封利是啊！你 冇玩嘅啫，玩嘅啫，大家唔好咁紧张。 嗰阵时咧，阿刘德华唱呢首歌咧，喺个 concert 咧，你有冇印象啊？着件白背心喺度跳下跳下，喺个舞台嗰度，好鬼死型。咁咧嗰阵时咧，我仲响 TVB 嘅。就做緊勁歌嘅，咁話說貴選總係有 啲，佢係咪擔住個木咁嗰張相啊？係咪嗰期啊？ 可能係嗰期嗰、那個我唔知。總之咧， 我有啲人 係 啊，你咁講我有啲人 粗到好大隻，成、個 Tom Cruise 咁噶嘛。 個髮型係中間少少分界染到金毛嗰只咧。 哦，記得記得記得， 嗰時係 啦 係 啦，記得 嗰時咧，哇！有個出邊嗰啲朋友咧就好中意佢女仔嚟嘅。 華哥啊，華哥啊，因為你只歌五分幾啊，你一係就講到尾。因为我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明， 你只歌五分几啊？ 系 讲到尾咯，讲到尾啦，系啊。 好啊，咁就佢就 系咪出个马老师漂流教室啊？顺便加到个 item 咁又唔使。 我在乐坛的日子 系咁，佢就话：哇，你个贵选咧，可唔可以俾两张飞我啊？ 边个问你话 ？Sorry， 嗰个朋友仔啊，女仔嚟。 佢有个朋友好中意刘德华嘅，跟住佢话贵选咁嗰一期我，佢又好迷啊刘德华，就问佢。 系啦， 我成日都即时传译你哋讲嘢。 因为我有时候 我知你会仿神啊嘛，佢讲嘢我都会噶。 我去咗阿苗家。 我完全明啊！你再兜翻嚟嘅话，你都会发觉你仲知道佢讲紧乜嘢。 我咪翻埋嚟先。 唔系，我就算坐喺度，我都唔知佢讲咩。唔好话我仿神，我坐喺度。 OK。但系因为咧，嗰年系年尾啦，咁佢就话：喂，你估佢会唔会日着件白背心喺个台度跳下跳下？我真系唔知 喎。问你做咩啫？啲嘢 佢想睇啊嘛，佢好恨去睇啊嘛。 即系佢净系想见到阿刘德华着住件白背心喺佢面前跳下跳下。 佢咁想你咪着件白背心喺佢面前跳下跳下咯。 意思系若果你话佢唔会，咁佢就唔要呢两件。 佢净系想 睇 白背心啫， 唔知系佢净系想睇嗰场嘅啫。 不过有时有啲人问你攞飞真系好奇怪，你有冇发觉啊？系。 他就说 我问下你啲咩人嚟啊，或者我点知啫？ 同埋坐得前唔前？他说我又不想俾人哋影到我， 你啲人真好麻烦。 系佢识啲朋友都系咁嘅，系啊，你觉唔觉得？ 系啊， 我真系觉得佢好烦啊！你坐前面，我哋嗰阵时咧，劲哥咧就 你有冇权将佢摆前面？我想问。 嗰啲我唔到我哋嘅，嗰啲飞系另外一部门负责嘅。但系嗰阵时 有冇划位噶？其实应该 有位系嘛，有 冇划位 啊？冇划位， 应该冇划位嘅。但系嗰阵时电视台里边咧， 系啊， 电视台嗰啲一放成班鸭仔咁冲入嚟， 通常咧，通常咧前面嗰一集咧就系歌迷会，就俾佢哋入嚟先嘅， 因为佢哋 佢要叫入 fans， 你咪叫入歌迷会咯。你俾 佢驚影到佢啊嘛！ 我又驚影到， 係啊， 但佢又想摸佢個白背心， 冇錯，又想近距離睇到。 哇！真係係咪好好猛震啊？超猛震， 收尾點啊？ 唔俾咯！ 我俾，我話你所有嘢你自己搞，你去又好，唔去又好，唔關我事。係啊，我話我嗰日都招呼唔到你，我有嘢做。 個樣一定唔靚啦！如果你咁嘅態度。 是 我同你谂嘅嘢唔一样， 佢咁嘅态度 系啊， 乜嘢态度先？ 唔系唔系， 系啊， 我招呼你， 佢好明显噶。 如果人哋鬼火咁靓，佢拖住佢入嚟啦， 直情带佢去后台啦， 自己都着埋白背心啊， 系啊， 自己都着埋背心， 系啊， 打出个格底，靓唔靓仔啊？靓唔靓仔？ 有激突添。 梗系佢，梗系佢鬼咁嘅样啦，唔系鬼火咁嘅样，鬼咁嘅样啦。 啊，你都几衰，以貌取人去到一个点啊，真系啊！ 你哋点对我啊？你哋咪就系对我以貌取人。 嗯，咁 又冇啊？你 咁又讲得 啦，系咪先？ 我接受，我接受。 咁你俾我一次都唔得啊？ 你唔止一次噶啦。 吓，唔止一次啊？ 你唔止一次啊？ 如果马小强，你好似郭富城咁样，我可能会唔窒你噶。当然啦，系咪先？我冇只小美咁。 我哋检讨 嘅。哦 ，OK。 咁点咧？ 嗰日俾咗佢啦。诶，佢等咗成晚，因为原来嗰次咧，我唔知点解刘华冇嚟。冇嚟， 唔可能啊！ 系啊， 咁大间电视台搞啲嘢咁儿戏， 冇嚟，我真系唔知道， 系咪你害佢，你整蛊佢啊？ 我都 咁烦啊！ 我 俾第二场《欢乐今宵》你睇，佢就《欢乐今宵》，明明睇劲过金波，咦？点解见到匪姐？ 有冇可能啊？但系匪姐着白背心、啊。因为我应承咗小强，佢话你即日嚟睇白背心啊嘛，刘华啦冇啦，系咪？俾姐你有个咁样，佢仲好睇啊咁样，系咪咁先？嗱，冇不敬啊，冇不敬啊，系啊，讲下笑啫，啊唔讲啦咁你，哇你咁都得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美国连续两个月加息0.75厘，外围环境持续恶化，会拖累香港出口表现，影响本地消费情绪同投资信心。但下半年如果疫情平稳，估计经济表现会好过上半年，但全年经济增长会无可避免地略为向下调整。医管局正是研究将处方新冠口服药的临床指引放宽。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说，向长者处方口服药应该更加进取，特别是院舍长者应该及早取得他们授权，加快处方口服药效率。曾其恩说，处方新冠口服药黄金期是感染5日内，建议应该预早给院舍长者知道有新冠口服药，如果他们万一感染，是不是同意服食，早些获得长者授权，亦都被家人知道，及早检定药物。医管局亦都可以加快发放药物流程。他又说，两种新冠口服药处方最低年龄有下调的空间。澳门昨日新增3宗新冠阳性个案，都是在管控中发现，今轮疫情累计1819宗。新冠感染应变协调中心说，截至今朝早8点，透过流行病学调查共跟进22961人，其中核心密切接触者3538人。外电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可能会在当地时间星期4和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在当地星期3的例行记者会上未有透露拜登和习近平通电话的时间，只是说电话会谈在未来几日内进行，说美中之间的双边关系有很多事情需要两位领导人讨论，拜登希望确保和习近平保持的沟通渠道畅通。柯比说，美国可以在一些议题上和中国合作，但两国显然在部分议题存有摩擦和紧张，包括在处理台湾紧张局势方面。 对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访台，柯比说在未有任何宣布和决定的时候，中方发表评论并无必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日重申，中方坚决反对佩洛西访台。如果美国继续推进并挑战中国的底线，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美方承担。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下星期初持续酷热晴朗，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44点，跌125点，总成交金额44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4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85点，升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9.6跌1.4，腾讯控股321.4升1.2，恒生中国企业72.1跌4.6，美团188.2跌1.9，友邦保险79.45跌1.15，盈富基金21.06跌1.4，南方恒生科技4.49升1.2，小米集团13.02升3.2，新东方在线20.4升2.02，创科实业89.4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5.27，瑞士法郎0.958，加元1.283，人民币6.751，英镑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1.02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27,749点，升33点。港金报16,27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98美元，卖出1,737.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嗰段咧，仲系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远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大涌口路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津桥对出。沙头角公路嘅龙跃头段去粉岭方向，近住龙跃头乡公所一段咧，亦都挤塞，车龙就排到去皇后山回旋处。在封路方面，大埔道嘅深水埗段因为爆水管，大埔道去葵涌方向介乎枫树街街至到黄竹街之间，全线系需要封闭。受影响嘅九巴路线六号、六 C 同埋81号咧要改道行驶，揸车嘅朋友亦都请你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维港湾、龙翔道虎山道去观塘、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宝林村方向马油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唔系赛道，唔系斗快嘅地方，安全先系最重要。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男新人奖铜奖 Anson B。银奖 MC 张天赋，金奖 Mike 曾比特，女新人奖铜奖张曼芝，银奖姚卓菲。

最妄想什么？或者想与你开心嬉戏，多于吻你。如能忘记，到底想你什么？是你将会好选的美，多于爱你。 我谨以诚恳的心向马老师道歉。头先咧再讲嗰只歌系我屈佢嘅，佢个样 子我都有份嘅。 系啦，我哋只系同佢玩一下啫，佢冇真系拣 YMCA。 冇， 系啦，我摆落去嘅。咁头先佢个样系好震惊，同埋佢系诶， 唔系几好，佢成个人醒晒， 呆瓜咁样成。 净系我望住个 CD 机。 对唔住两位，你哋玩出个祸啦。 哦，系咩？有咩？有咩事啊？ 我十二点钟有嘢宣布。 哦咁啊！ 而家讲咯， 期待， 唔会， 冇所谓啦，三个字就 系啊， 好嚟啦， 咁好啦，呢只歌点俾你啦，马老强，好冇？ 好， 叫滚啊！ 我的， 你控诉我，接吻接上瘾，问问爱语，令你很痛恨，你合醋合上瘾，胆敢去讽刺我，不愧是女人。 平时和人如何寻开心？捏着浴巾去拥抱别人，苦苦的哑忍离开你没要紧。 你作个证据再对我加分， 和他搞公司是你黑我吧， 我放弃奋斗你自安心， 跟他几点钟方有着快感， 堂堂男人别太过分。 何前叹我当顾问， 何必于一起没半点信任， 三天不见了谈何被信任， 谁就谁 你作对 你喝醉， 请不必屈我喝醉， 梳化都给你干碎， 当因你伤 谁就谁 你说对 你撤退， 跟他好一对爱侣，我走开你没负累， 请你滚滚出去， 你爱滚不配做人，爬出去 毁上身赶不退， 我有信心不怕行泪， 何心去遣之罪，你去 认罪，然后看死你落泪。我已死， 别日夜再妒忌， 假得你， 我也有吻过你， 是为着好奇。 天都知你与我，谁人有理？ 天天想你， 才叫你妒忌， 彼此躲避。 自卑的你，日嘈夜嘈，调情亦无味。 终于嘲笑我，我爱你不起。 谁就谁 你作对 你喝醉， 请不必屈我喝醉， 梳化都给你割碎， 全都因你伤， 谁就谁 你说对 你撤退， 跟他好一对爱侣，我走开你没负累， 请你滚滚出去， 心虚空是谁？你去认罪，然后看死你落泪。 你有冇留意歌词啊，马老师？ 有， 咁啊，请你滚出去，又话你鬼上身。 但系佢话十二点钟有嘢宣布， 有嘢宣布啊，十二点，到时你哋唔好后悔。 系一定唔会， 我哋搭十一有嘢宣布。 系啊， 我早你五分钟。 争你争我惹起对骂，讲真因你极少家，你使我收家收家。 听到呢句，听到呢句。 绝对， 你撤退， 跟他好一对爱侣，我走开你没负累。 请你滚滚出去， 你爱滚不配做人，爬出去。 闭上心，赶不退， 我有信心，不怕喊泪。看心虚会是谁？ 你去 认罪， 然后看死你落泪。再见。 不见谁又有空再受罪？ 再见， 犯句无谓问伤我未。 讲起呢个咧，其实我觉得咧非常之经典嘅，即系用嗌交咧作为一首歌嘅歌词咧，都真系绝无仅有咁滞噶啦。 就男女对唱啊， 男女对唱 多数都系啲爱情嘅。 同埋个 melody 都几上口，几容易唱，几好听嘅。 滚滚出去， 你嚟我收家收家收家咁样样。 知啦，你搭十咩有嘢宣布啊嘛？ 我讲咁长啦，仲要播歌。 就系杨千嬅同埋梁汉文的滚。 好啦，咁啊到我啦噃，咁啊其实咧都要介绍嘅以下呢一首歌曲咧，我想问一问两位咧。星期六如果下昼即系黄昏嘅时候冇嘢做，你哋会做啲咩噶？ 哇，摊喺度，一系就 你平时都系咁噶啦，使咩冇嘢做？ 唔系啊，平时系半摊。 哦 ，OK。 嗰日系全摊。 有冇唱 YMC？ 咁大佬咧？ 我一定系做紧运动， 系嘛？ 我呢一排 星期六， 每一晚都每一个黄昏 非常好。 其实做运动唔应该理佢系咪周末 星期六到星期日 系啊， 会偷懒噶嘛？ 运动系冇假期嘅 啊吓。嗱，我礼拜六如果冇嘢做嘅话咧，喺黄昏咧，我会好中意嘅就系收听翻咧，就系原来是这样的。 哦， 跟住再听埋嘅就系 Lee Chi Kong 嘅爱与 恨， 系啦。咁跟住我会发觉就系原来听佢嗰啲歌曲嘅时候咧，你会有好多嗰啲新进嘅歌手咧，就话唱得几好咁。原來是香港的新生代嚟嘅，咁我會發覺嘅就係話，其實香港新一代的歌手咧，佢哋其實基本上咧都真係有好多好多個進步嘅地方，以及就係你會發覺佢哋唱嘅不論係主題啦、曲式啦，或者係音樂嘅類型嘅話，其實可以好寬同埋好廣，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你會感覺上你會覺得就係話即係。陳奕迅啊、容祖兒啊，又或者係即係一大扎，我哋以前都會聽開佢哋俾咗我哋有好多嘅娛樂，有好多嘅好歌嘅一啲朋友嘅話，其實都係需要嘅時候咧，要俾一啲嘅新進嘅歌手嘅話，喺一個改朝換代或者係慢慢上嚟嘅時候，咁我會發覺嘅就係話，其實咧聽呢啲嘅節目咧，我真係會發覺嘅就係、是、知道嘅就係話新一代嘅朋友嘅話，其實佢哋已經 ready 好啊，咁你會見到嘅就係、是。可能他已经开演唱会了，他们会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了，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好和很开心的事。 没错， 我就在有一次的听着 Alex 的他们的外语榜里面的话，就听到有这一首歌。 I'm trying to love you But every time I look in your eyes You try to start a fight、Girl you never listenTo the other half of the story you make your own Like it's the only way of seeing this Oh, you're wasting all of your time Just magnifying things they don't see Yeah Feel like an outcast in my room I know my friends say love me. My boy, be patient about my feelings. So why you gotta keep on crying every other night? Wasting all of your time just magnifying things they don't see. 听嘅呢一首歌叫做 I Hate You。 答十一，我而家宣布啦吓， 好，你宣布先。 宣布咧就我哋今日嘅玩笑咧，以后会继续定期举行嘅吓。 你真系唔改啦嘛？你呢个宣布， 我呢个宣布改，我哋唔会定期举行，我哋会期期举行。 十二点，你哋一定会后悔。 嗯，好好。 OK， 系 嗱，我而家 过咗十二点先啦。嚟，继续。 哎，冇埋咪添啊！哎哟，一人点宣布啊？阴公咯，你个咪坏咗啊？咁点宣布一人间？ 我依家心情跌到落谷底。 吓咁易？你个抗压力似乎差咗。 你系咩人嚟？你系咩人嚟噶？ 检讨下啦！你每日走喺长凳摆翻啲手表啊？ 咪咯， 我冇嘢讲。我唯有送呢一首歌俾你哋， 好，多谢， 送俾你哋两位。 Oh, thank you very much。 系四个字嘅歌， 系 恨之入骨。 哦，姚苏勇，我好啱啊！你讲好中意，多谢。 你记得宣布一阵间啊。你一齐唱啊，咁会你抒发到你嘅心情啊。恨之入骨啊， 嚟一 唱 啊， 恨之入骨啊， 仲未回复心情， 点解你笑嘅？ 系咯， 点解佢唔开心会笑嘅？ 傻咗啊！ 嚟啦，恨之入骨。不如你听日复出唱，不如唱呢只啊！ 听日唱不如，系咪？恨之入骨。 茫茫人海，漫漫长途，何处是归宿？ 哎，准备嚟！ 恨之入骨，恨之入骨。恨之入骨，我恨你恨得入骨。 伤口撒盐，两位好嘢， 以致伤害。 等你好翻啲啊！你咪讲生痱子啊，生痱子都系搵啲盐，真系 跟住就冇事 啦。 姚淑蓉小姐经典嘅《恨之 Lugu》，系咪叫《恨之 Lugu》？ 系。 好，准备宣布，我哋一齐嚟，恨之路故，恨你路 故。你唱一句啊！ 我唔识啊。 恨你路故啫嘛。 我恨你路故。 哇，真系好好听。 好好听。 系。Okay, 天娜，天娜，好啦，宣布啊，你宣布。 两位，而家我谨以至诚向两位正式宣布，我本人。会在嚟紧嗰一分钟话俾大家听，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 好冇吉事啊！佢讲啲嘢嗬。 你真的真系谂住咁样讲啊？ 系啊。 哦。 咁我哋会后悔咩啊？ 系咯。 你哋后悔冇做好防热嘅措施咯。 哦。 系啊。 俾少少时间我消化，我唔系好明佢讲乜嘢。 系恨之猪骨啦、啊！你真系吓。 O K。 喂，酷热天气警告真系生效嘅，33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66%。下次再播都似 YMC 啊！你乜嘢歌都系 YMC。 不如 长 住啦，系啊！ 你乜嘢歌都系 YMC 教。 OK， 好，翻嚟个环节就系乜嘢啊？记唔记得啊？我哋家庭议会嘅环节啊，今日讲下啲咧，你啲咁嘅人啊， 系 啊，坏小孩啊， 系啊，啲小朋友啊，如果扭计点样样， 系啦，有啲乜嘢嘅情绪嘅问题咁啊？各位家长或者系小朋友嘅话，都可以听听。 冇错，我哋有个专家会帮我嚟解答。 冇错 ，Karen 姐。 冇错 ，OK， 好先咧，12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唔好行开啦。 台独分裂势力和活动对台海和平稳定构成最大威胁。秦刚又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一致同意，中美双方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加强沟通，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防止冲突、增进合作，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发展轨道，认为保持两军关系稳定对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同埋酷热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天晴，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雨下时间之下，星期初持续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后期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48点，跌121点，总成交金额48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4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85点，升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9.6跌1.4，腾讯控股321.2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72.14跌4.2，美团187.9跌2.2，盈富基金21.06跌1.4。友邦保险79.45跌1.15，南方恒生科技4.42系升1.2，新东方在线20.9升2.52，小米集团13.04升3.4，日明生物76系跌1.8。外汇对港元嘅买价：美元7.849，英镑9.549，瑞士法郎8.192，澳元5.489，加元6.12，新西兰元4.924，欧元8.0149。每百日元对港元5.7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9。日经平均指数报27,774点，升58点。港金报16,270元，升12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36.89美元，卖出1,73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彩虹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四美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蒲岗村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粉岭方向，近住龙跃头乡公所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皇后山。另外大埔道的深水埗段，由于有爆水管，大埔道去葵涌方向介乎枫树街至到黄竹街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6号、6号 C、81号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维港湾、龙翔道虎山道观塘、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屯門黃珠路隔音屏方向龍門居、二號幹線石門橋馬鞍山、將軍澳寶林北路寶林村馬油塘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支路觀塘。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強制檢測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粉岭、皇后山村、黄顺楼、油塘、油丽村、康丽楼、粉岭长华村、长德楼、薄扶林、华富二村、华泰楼、葵涌葵芳村、葵明楼、东涌满东村、满康楼、将军澳厚德村、德裕楼、葵涌葵联村、联喜楼、天水围天耀二村、耀泰楼、将军澳叠翠轩一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 我芭比林慧觉得咧，假日嘅朝头早咧，最好就系可以瞓到自然醒，等自己身心都可以插足电，应付未来一个星期嘅新挑战。今个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我芭比林慧约定你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Beautiful Sunday 一齐展开一个美丽嘅星期天啦！ Beautiful Sunday。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首标。 2019年4月，袁家宝得到香港数码港颁发总值100,000的创意微型基金，呢笔钱激发起家宝向外闯。 好，大家食饱未？食饱就辛苦大家，尽管个 project。 嚟紧一集首标，信自己创出一片天。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不旅行开心事， 分享一下即系中学嘅时候、那个 grad trip 同啲同学仔去咧，嗰、那个沟通点样咧？ 一开始都 OK， 但系的确系会容易有意见分歧啊，梳洗嘅速度唔同，佢就会想早啲出去，咁但系可能我未搞掂，我当然会希望佢等埋我一齐出去啦。 DSE 就放咗榜啦，人生仲有好多关等住大家过嘅。 奋发时刻 DSE 主持钟杰良、吴宝成， 逢星期六晚八点第二台。 你落返嚟先啦、 啊。我唔落。 你要我点做啊你先肯落返嚟啊。 除非你答应我抌咗台 A 字梯先啦、 啊。吓点解啊 ?A 字梯唔够稳阵啊。安全至上梗係要转用轻便工作台啦。 真唔真啊 唔信咁你就要听上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啦。今集会讲改用轻便工作台嘅好处啊。 愿这香港同心一起创意。 Hello， 我是 Hanna 谷子乔。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一定要系保持住一个正能量嘅心啊！我哋每一日都要 keep 住呢一种 energy 咧，咁样咧就可以做到一个开心快活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四咧，最后应该系每一个月嘅最后一个星期四咧，我哋都有个特别嘅环节。 风骚家庭地级，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开始我哋呢个环节咧，首先我哋介绍今日嘅嘉宾就是临床心理学家黄咏诗小姐，黄小姐 Karen 啊 ，Hello Karen， 早晨， 大家好， 系啦，我哋现场啦，有我啦，梁继章， 同埋李丽睿， 仲有马小强， 系啦，咁啊，差唔多同阿 Karen 一齐倾偈嘅，嗱，其实我哋讲到咧就系话爸爸妈妈啦吓，同小朋友相处啦，系啦系啦，咁沟通嘅时候咧就我哋以前咧，唔知啊两位拍档啊会唔会？通常細路仔唔聽話咧，仲扭計嘅形容嘅，即係扭計或者曳咁樣。但係今時今日咧，將當大家對小朋友嗰個叫做情緒啊，或者好多其他嘅問題咧嚇，都更加了解嘅時候咧，就生咗好多嘅名稱出嚟啦。 冇錯， 或者呢方面啊 ，Karen 咧，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下，即係現今小朋友除咗扭計，係咪都有好多其實可能未必係佢想嘅，但係可能一啲嘅小問題咧，令到佢有啲情緒上或者行為上嘅失控咧 ，Karen。 嗯，其实都是的，例如呢在小朋友的身上啊，很多时呢有不少小朋友都有焦虑的情况，甚至呢严重起上来会有焦虑症啦。 嗯， 不过焦虑的小朋友很多时他们都不容易去讲出自己的感受的。嗯，所以可能表面上大人就会见到他不合作或者扭计啦。咁有时呢其实有啲小朋友望落好似脾气好大，容易哭闹啦，除咗管教同埋性情特质之外呢，临床上有啲其他原因都会影响到呢个状况㗎。嗯，例如社交障碍同埋固执会影响到脾气啦，专注力不足同冲动亦都会影响到发脾气嘅情况。咁呢啲呢其实都系一啲常见嘅小朋友情绪问题嚟嘅。 嗯，头先讲到话就係焦虑呀，或者係社交障碍啦。咁而家就好好，因为佢分类或至少你会知道嘅就係其实佢唔系想㗎。 嗯， 只不过就佢唔识得同你沟通，佢亦都唔可以咁样讲。以前喺度正如头先阿大佬我讲啦，我哋听讲就话唔听话就系扭计，又或者就系佢呢啲唔合作嘅话咧，就系性格使然。咁，我想问一问一样嘢嘅就系话，我哋点样能够知道嘅就系话，我谂虽然就算我哋将佢嗰啲情绪嘅问题可以分类嘅话，但系总会识得扭计噶。扭计我哋就知道嘅就系，即系佢会好想扭一啲嘢啦。我哋点能够可以将佢分类嘅就 系 话， 咩系正常扭计？ 系啦，正常嘅扭计系啊，定系话就系佢真系有一啲嘅就系情绪嘅问题咧？ 身体有咩唔舒服？ 咁咧，小朋友扭计咧，好多时个成因会相对简单啲嘅，例如小朋友心情唔好啦，瞓得唔够啦，或者咧可能同一啲管教咧嘅技巧有啲关系。例如小朋友扭计买糖咁计啊，喊得好犀利，其中一个成因其实可能系因为佢曾经扭到自己想要嘅嘢啦，或者嗰日佢好攰，所以佢控制唔到自己啲脾气。咁当小朋友嘅情绪舒缓咗，或者我哋头先讲嘅管教问题有所改善之后咧，其实扭计嘅情况就会减少噶啦。但系情绪嘅问题，我哋会见到比较持续的，即使我们改善了很多生活上的问题啦、睡眠啦等等这些状况，我们会发现咦，小朋友的问题好像还在这里，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些方向来区分到底小朋友其实是一般扭计啊，还是说那个问题其实是比较深入一点的。 嗯，其实 Karen 或者我们的拍档都可以讨论一下，有时候小朋友有情绪唔出奇啦，因为佢小朋友嘛，第一佢未控制自己个情绪系比较弱啲嘅个能力， 又或者表达唔到啊。 系啦，但最惨系咩咧 ？Karen， 唔知道你觉唔觉得？大人嘅情绪会更加猛啊，即系俾佢牵动咗，可能我嘅发嘅脾气仲大。咁嗰样嘢咧，我自己觉得就会有一种恶性嘅循环啦。即系你大声冚佢，佢大声，佢喊咩你打佢咁样，即系变咗好似一个 loop 咁样啊，令到成件事咧由本来。佢只係扭兩樣嘅啫，扭幾句嘅啫。哇！你越嘈越嘈，跟住大家都望實曬，你仲更加猛啦。 係啊，作為家長啊嘛， 係啦，係咪有呢啲情況？應該點樣？大人應該點樣？除咗細路仔嘅情緒之外，自己點樣處理自己喺呢方 面？即係面對緊啲咁情況嘅時候，其實家長應該要點做咧？定係應該揾啲乜嘢人去幫手咧？ 有時真係猛到傻咗嘅大人會。 是，我覺得你講呢個情況其實好啱嘅。有時候我哋見到固執嘅小朋友咧，佢扭要想要一樣嘢，咁大人咧又比佢更加固執喎，好堅持唔俾佢。 係 咁結果，唉、哎，大家都落唔到台啦。又或者緊張嘅小朋友啦，可能譬如去面試啊呢啲場合，佢本身已經緊張噶啦，但係個大人又更加緊張喎。咁、我就成日會叫呢一個咧做小朋友同大人之間嘅情緒乒乓效應啦。咁、如果有呢一啲狀況咧，其實我哋首先要俾小朋友嘅情緒平復落嚟先嘅。大人好多时觉得敏感咧，系因为好急于要解决件事，同埋好想小朋友咧即刻收声。咁带住呢个谂法咧，其实我哋就会好心急，心急就会敏感啦。咁所以咧，其实如果我哋有空间，或者当我哋去反思自己咧照顾小朋友嘅时候发生嘅事咧，其实最应该做喺小朋友扭计嗰刻咧，就系俾小朋友嘅情绪平复落嚟，然后先至做其他嘢嘅。咁我哋自己作为大人咧，都冇咁易俾小朋友嘅情绪影响到，搞到我哋自己可能啲脾气都出埋嚟。 系啊，头先你讲个例子我就见过有一次，咁就去一啲朗诵比赛，搭紧 lift 上去啦，即系喺楼上嚟啊嘛。喺个 lift 里边咧，另外一个妈妈就一路系咁叫个小朋友练多次，练多次。 哎呀， 哦， 你错晒啊！头先我都话唔系咁样，搭紧 lift 上去。你谂下佢一阵间参加比赛用咩心情啊？参加即系喺啲陌生人面前，佢就喺度唔系咁啊，慢啲，冇个感情嘅你都咁样。 咁 Karen 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咧？即系作为家长嘅话，首先如果系嘅话，我哋以身作则啦。我哋应该要点样做咧？如果真系面对紧嘅就系小朋友可能会有呢啲咁样嘅情况嘅时间。 我谂咧可能要睇下咧小朋友嗰个情绪状况系啲乜，然后我哋咧去谂下咧，其实一啲恰当嘅处理方法。譬如头先咧，讲到话可能譬如面试啊、朗诵啊呢啲要表现嘅场合咧，我哋都会好惊小朋友唔合作啦，表现唔到噶嘛，系咪？咁所以我哋有时要睇下小朋友嗰个情况系啲咩，然后做翻啲相应嘅方法。嗱，例如慢热嘅小朋友咧，佢哋未熟悉环境，咁佢哋就会可能好难去合作啦，又或者唔肯去表现自己。咁所以可能我哋及早去到个环境帮小朋友 warm up 咧，其实系一个好嘅去处理小朋友嘅方法嚟嘅。有啲小朋友佢会焦虑紧张啦，对于呢啲譬如要面试要表现自己嘅场合咧，都会表现得特别紧张。咁我哋就会了解小朋友嘅担心，同埋帮佢学习放松技巧。咁有时有一啲小朋友佢会好冲动嘅，咁所以可能咧佢可能好快冲咗出去，或者咧好易咧就讲错嘢做错嘢。咁可能我哋咧就要同小朋友去练习咧，其实嗰个过程会发生啲咩事。然后他应该怎样表现、 因为公平地说大人去到一些的建功或者我们要去上台表演我们都会害怕我们都会紧张所以我相信爸爸妈妈就好像 Karen 说的做一些跟他 warm up 或者做一些跟他解释不紧要的其实我们参与这个比赛其实都是玩一下、你做好自己就可以我觉得应该给少少这些心理上的一些的叫做安抚，等佢唔好咁紧张。 系 系啊系啊，其实嗰个支持同鼓励咧，对小朋友嗰个表现嚟讲都好大影响力嘅。 明白嘅。嗱，虽然我哋而家咁样，我咪坐喺度咧，大家好平静咁样讨论嘅就系、但系唔好咁紧张，唔好咁大压力就得噶。但系真系去到嗰个改个 moment 嘅时候，你又真系好难做嘅。但系我哋反而就会成日都会觉得一样嘢嘅，就系话，当我哋唔听话听话或者系扭计嘅时间，我哋只会嘅就系二分法嘅啫。一系嘅就系话赞佢，一系就系罚佢。咁其实我想问一。问嘅就系话喺想法里面嘅话，我哋可以点样去做到平衡呢 k a r e n 我哋咧当然其实会想赞啦、欣赏啦，系多过罚嘅。咁有时有啲家长会问我：喂，但系咧我个仔真系做错嘢喎，咁点教咧？ 点想佢咧？ 系啊，咁有时咧，其实我哋反而要谂下咧，点样俾小朋友知道个理想行为系啲乜啊？咁我哋好多时咧就系同小朋友讲：唔好做呢样，唔好做嗰样啊，唔好搞雪柜，唔好偷懒。但系其实小朋友唔知道，其实佢要做啲咩嘅咧？咁所以我哋有时谂小朋友犯错咧，有时其实佢哋未必好。清楚知道的理想行为是什么甚至我们不停地不好不好的时候其实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结果就将同样的错处继续重复下去了。第二就是我们可以帮小朋友去定一些合理的行为目标然后跟他一起想方法怎样去做到的。我经常用个比喻就是一日24小时其实小朋友如果做得多好行为在赞赏之下做多些好东西其实他做不好的行为的时间自然就会减少的了。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将他放大镜摆喺佢唔好嘅嘢度嘅，如果我哋将个管教放大镜摆喺佢一啲好嘅嘢度咧，其实同样都会好有效，可以帮助小朋友改善佢哋嘅表现。 咁呢一样嘢咧，就要爸爸妈妈去作出嗰个主动啦，系咪？因为小朋友佢都系小朋友嚟嘅，咁你点样？你睇个好嘢定睇佢唔好嘢咧？咁就爸爸妈妈自己要谂啦。咁同埋咧，即系我经常咧就会讲到而家今时今代。 大家爸爸妈妈咧会有一个同以前上一代唔同咧，就系、是。零睇佛经常挂喺后边嘅，即系冇睇佛噶啦吓，即系冇就算打下 pat pat 都冇噶啦。咁、其实阿 Karen， 你会唔会又觉得睇佛系咪真系咁妖魔化？少少打下手板仔都唔应该咧？ 你点睇？ 因为零睇佛个背后意思就系零啊嘛，冇啊嘛，完全冇啊嘛。 咁佢做咩嘅话，其实佢都冇咩噶咯。系 啦，真系零睇佛啦。去到咁又点样去对小朋友作出一啲适量嘅惩罚咧？如果真系做错事啊 ，Karen。 但而家咧，如果我哋睇罰小朋友咧，好多小朋友都好精嘅，佢會同你講：喂，你打我，我會報警㗎。 哇！聽過啊， 真係佢真係會咁講。 呢個咧，其實的確唔係一個好方法。嗱，有時喺臨床上咧，有啲家長都同我講，佢忍唔住打咗，咁即係可能唔係好大力嘅，但係都做咗啦。但佢哋會發現咧，好多時小朋友就係當下停咗嗰個唔好嘅行為，但係之後唔記得咗又會再做過，同時亦都傷害咗同小朋友之間嘅信任，甚至會影響到小朋友自信心啦、佢嘅情緒啦、各樣方向嘅嘢嘅。咁所以有時我哋話啊，即使可能唔體罰啦，咁但係唔代表我哋唔會用懲罰啦，或者一啲自然後果嘅。例如啊，小朋友其實喂食飯食得好慢，食完飯其實你已經可能可以睇電視輕鬆下咁。咁但係佢食得好慢，自然就會冇咗個睇電視時間㗎啦。咁不過當呢啲嘢發生之前，可能我哋會事先講咗俾小朋友聽嘅。啊，嗰、那個譬如食完飯，我獎勵就可能可以睇一陣電視啦。如果咧食飯食得太慢，睇電視嘅時間就會冇咗噶咯喎。小朋友都知道他透过这个自然后果呢，知道啊，其实如果当我做些事可能做得没那么好，其实我自然就会承担了一些后果，甚至一些本来自己很期待的事呢就没了。所以可能我们有时所讲的惩罚呢，不一定说是很严厉要罚个小朋友企或者闹得他很犀利或者打他，小朋友才知道自己做错。其实我们的小朋友很聪明的，不过如果我们可能将一些规矩或者期望一早讲清楚一点呢，其实小朋友自然就知道自己做的事是对还是错。第二个我觉得是方法了、有时小朋友他知道自己不对，但他没有懂得一个好的方法去做一个好的行为、其实大人的责任就是帮下他怎样可以在个过程里面做到好的行为，例如努力读书，什么为之努力读书呢，怎样做呢，怎样分配时间呢，其实小朋友其实未必很知道、大人可能就要在这一方面跟他一起计划，也都给小朋友一个感觉，就是有问题呢父母是会跟自己一起面对的。 同意啊，系咧 ，Karen 有人就讲过咧，爸爸妈妈咧系最好咧一个咧就扮好人，唔应该话扮嘅，即系真系做好人啦。系啦，一个咧就恶啲嘅，你同唔同意咁样嘅叫做 教导方法？ 系教导方法。 我哋其实会比较主张咧，父母嘅管教要一致嘅。因为小朋友咧其实好聪明嘅，如果大家啲管教唔一致咧，佢哋就会谂方法走法律罅啦。 系啊，会啊。 系啦，更加唔听话啦。第二就系如果一致而个标准系合理咧，其实唔使专登扮一个恶人嘅。小朋友就知道啊，其实父母咧要我做啲乜嘢，或者佢会同我一齐谂方法去做啲乜嘢。基本上佢哋系冇得走噶啦，都要面对可能眼前嗰个状况同问题。其实咁样对整体改善小朋友个行为咧，系会有比较好嘅帮助。 Karen 其实我想问一下，有冇一啲譬如可能系情绪嘅问题，又或者系一啲即系小朋友一啲嘅即系同佢一啲嘅问题咧，佢可能天生嘅，即系其实佢唔系想嘅，但系佢就即系控制唔到嘅。其实原来系要去见专家或者系要见医生嘅咧。 有噶，好似头先我哋一开初讲过啦，譬如焦虑症咧，其实喺小朋友都有7-10% 嘅小朋友会有呢个问题嘅。咁所以呢一啲咧，其实临床嘅原因啦，又或者譬如专注力不足嘅冲动啊、社交障碍、固执而引申嘅脾气啊，其实都适宜去再做评估、了解状况啦，及早安排小朋友接受训练同埋治疗。其实咁样咧，喺整个家庭嚟讲咧，对帮小朋友嘅方向嚟讲会比较合适一啲，而就未必可能系净系教小朋友自己的努力或者家长的努力可以完全解决晒他眼前的问题的。 以前呢我听过的讲法就是最好呢，就是如果你不想小朋友成日犯规犯错呢、你就一早讲定屋企有啲咩家规，例如话嗱唔准讲冇礼貌嘢、我乱噏话唔准超过几点翻嚟，系啦几点翻嚟、等等，你觉得系咪有用嘅方法呢，即系列一系列嘅叫家规。 系 系我觉得嗱，睇情况啦。其实家规咧，讲到明叫家规，最好就系大家都要跟，唔系净系个小朋友要跟嘅。 即系食饭唔准睇手机，类似 系啦。例如我觉得，譬如近日好多小朋友玩手机啦，或者打机打到好夜啦。例如有时候我都会建议有啲屋企啊，不如你定个规矩，就系夜晚十一点咧就会删 WiFi 噶啦。嗱，大家都跟到咧，嗰啲先叫家规。嗱，第二就系咧，规矩唔可以太多嘅。如果唔系多到好似银行条款咁咧，嗰啲信用卡条款 就 睇 啦，就会冇人 睇一扎细字仔喺度。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想做好嘅话咧，其实我哋头先讲过，帮小朋友定立一啲合理嘅行为目标，好似行楼梯咁样，一级级慢慢做上去咧，呢、這个都好有效嘅。但每次我哋都唔会定太多啦，如果唔系小朋友就会跟唔到啦。 好，明白晒。今日再一次多谢 Karen Wong 吓，同我哋讲咗好多。同小朋友相处嘅东西吓，我哋有机会再揾你倾偈，好唔好？ 多谢晒 Karen， 多谢晒。 风骚家庭地级，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是同应口阳光，无用看得到财商，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谁朝遇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前呢首歌的名字12点29分听风骚浮游人，3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66%。星期四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我们先听12点半的新闻和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美国联储局再度加息0.75厘，本港金管局话未来嘅加息步伐有较大不确定性，但唔会对本港金融稳定有影响，并预计港元拆息升势将会持续，提醒市民作出置业或者按揭决定嘅时候，需要小心利率风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都话，市民按揭供款增加，加上预期息口向上，楼市气氛或受影响。但由于楼市保障措施同埋强劲需求，预计楼市基础保持稳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推动本港经济增长嘅三头马车分别系出口、消费同投资。预计下半年外围经济环境会转差，影响内地对先进经济体嘅出口，本港嘅出口自然亦都会受到影响。 消費方面，陳茂波說，如果疫情大致受控，政府8月推出的電子消費券相信對本港消費市場有一定的提振作用，估計下半年經濟表現會好過上半年，但預料全年經濟增長無可避免會稍為向下調整。陳茂波又說，美國持續加息，在聯繫匯率制度之下，本港的利率無可避免亦都會趨升，持續加息意味資本和資金的成本會上升，會令企業經營更加困難，亦都會影響本地消費情緒和投資信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唔适宜将中暑纳入职业病。佢又话正系研究喺劳工处嘅预防中暑指引引入天文台暑热指数，增加具体同客观指标，会尽快同持份者讨论。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指引是帮助雇主履行责任，大方向是写得更具体，但不能够一个方法适合所有工种。被问到同暑热指数挂钩之后，会不会要求雇主实施酷热天气停工安排？孙玉涵说未必一刀切，强调不只是看温度，亦都要视乎工作地点有没有遮阴地方、空气是不是流通，以及工人工作负荷是不是特别大等。中国驻美大使秦刚说，如果有人试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执意挑战中方底线，中国军队必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秦刚在华盛顿出席解放军建军95周年庆祝活动并支持，强调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中国政府珍视台海和平稳定，愿尽最大努力实现国家和平统一，但台独分裂势力和活动对台海和平稳定构成最大威胁。秦刚又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一致同意，中美双方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加强沟通，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防止冲突、增进合作，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发展轨道，认为保持两军关系稳定对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下星期初持续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后期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54点，跌115点，总成交金额489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4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85点，升8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99.75元，跌1.25元；腾讯控股321.8元，升1.6元；恒生中国企业72.18元，跌3.8元；美团187.9元，跌2.2元；盈富基金21.08元，跌0.2元；友邦保险79.55元，跌1.05元；南方恒生科技4.49元，升1.6元；新东方在线21元，跌系升2.62元；小米集团13.02元，升3.2元；药明生物76.45元，跌1.3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5.43，瑞士法郎0.959，加元1.283，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2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17,776点，升60点；港金报16,27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5.44美元，卖出1,736.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华语歌曲奖谷雅薇、郁强；最佳合唱歌曲奖 Mira Boss；最佳劇集歌曲奖铜奖谢仲琛、Jenny 李恒毅、萧海恩；银奖不可能发生谭嘉怡；金奖我不想别离王浩儿 JW。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经已圆满结束，多谢广大乐迷热烈支持。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装， 因为负面新闻，邓敏、秦敏都劝陈开仪离开盛装，创办新刊，唯一反对的是严海。与此同时，项霆锋率领部下假传总部意见，劝告陈开仪主动退出。究竟陈开仪有咩决定呢？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的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 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啦，做到啲宠物嘅时间，我哋有多谢 Eric。 喂，早晨， 喂，早晨， 喵喵。 嗯，好。嗱，上个礼拜咧，因为啊呢一个熊猫啦，安安走咗啦，咁所以我哋话题就去咗嗰边。咁今个礼拜 Eric 同我哋讲啲咩咧？ 今个礼拜讲猫嘅特 喵喵， 猫嘅特质， 猫嘅行为问题 系咪？ 同埋佢嘅特质系嘛？ 好， 啲 body language 啊，所谓叫做系咪？ 系啊，猫其实唔止 body language， 猫即系其实多特别嘅嘢过你想象中，好多人都未估都估唔到嘅。 真系。 真系想听下、啊。 对于猫咧，对于猫咧，我即系又有养狗又养猫啦。我未养猫之前，我都听好多噶啦，就系猫咧同狗最唔同嘅咧，就系佢唔会当你系主人嘅。 系啊。 反而可能你要当佢主人， 系啦， 猫奴啊，我哋系猫奴啊嘛。狗仔就唔同啦，狗仔咧就系好好听你话啦，你话乜就乜啦，嗰啲咁样，咁所以个心态有啲调教嘅，系咪啊？ 系啦。系啦，我就形容好似嗱，我啲中文唔系咁好啦，不过我认为狗咧 都定案先嘅， 要认同嘅。 咩话？ 啲狗咧就好渴望你要认同嘅，啲猫咧就无事不登三宝殿嘅。 嗯， 系啊， 系啊，咁样就嗱，你有嗱啲猫咧，其实即系行为即系唔知行为上啦，佢结构上都好特别嘅。 嗯， 譬如咧，你知唔知道猫系有18只脚趾嘅啫？ 18只脚趾啊？ 系啦。18只脚趾噶，咁你见咧佢啲脚趾咧，嗰啲猫爪咧系弯嘅系嘛？ 系啊。 不过唔少动物系全18只都弯晒嘅，咁啊，所以咧，点解你有冇睇啲戏咧？啲猫好中意上到棵树落唔翻嚟啊？ 嗯，因为佢上到去，但系唔识落，系咪咁意思啊？ 因为个爪嗰个弯度落唔到嚟。 系啦，因为佢啲爪后脚前脚都系向后弯咧。就佢找上樹就找到，所以如果只貓要擒翻落棵樹咧，佢要調轉行落去，唔可以投落去。 係，哦，我明啦。 點解佢哋唔知嘅咧？ 向前彎， 貓媽媽唔會教佢嘅咩？ 向前彎想上就得， 係啊， 係啊，因為佢找住啊嘛，係咪？但係如果佢落嚟嘅時候， 唔識 佢咪落 個頭向下，好危險。 哦，但我見過貓係會識得褪翻落嚟嘅， 嗯， 即係佢咁樣上去嘅話，跟住個屁股落線，咁樣佢 O K 嘅，係啦， 到後就落到，哦， 點解貓媽媽唔會教佢嘅咩？ 猫唔系咁谂，唔系只只猫妈咪有机会 show 嘅 啦。同埋我相信唔系只只猫妈咪都识擒啦。 抵死。 系啦，咁样就同埋猫全部都近视嘅。 近视啊！都近视。 好似中国人咁嘅，个近视，同埋佢啲眼咧对比例同佢个头咧系差唔多动物界最大嘅对眼嘅。 啊，好靓啊，好可爱嘅，所以。 即系大眼，大眼的多系咪？你意思系？ 即系只眼好大。 啊，个比例啊，系。 系啦，同埋你知唔知猫？你听啲猫喵喵喵噶嘛？ 系啊， 你估唔估到猫喵喵咧？原来咧系个喵咧系100% 个存在咧系因为人类噶。个喵声咧 系扮猫， 系 for 人系啦，系咩啊？系 for 人同人类沟通嘅，所以大自然咧啲猫唔喵嘅。 哦，即系 咁但系猫同猫倾偈，猫同猫倾偈咁点倾啊？啲猫妈妈同猫仔倾偈点倾啊？猫老婆同猫老公点倾啊？ 就唔系用唔系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佢哋系哇哇，我真系用第二种。 佢个音频，你总要有啲声音先能够传达一啲信息噶。我咁谂， 唔系噶，所以佢即系 即係成個喵聲咧，其實喺即係貓種類界係唯一人養嘅貓先有嘅，佢係 develop 同人一齊嘅，所以貓可能幾萬年前同人有嘅人養佢咧，開始 develop 喵嘅聲嘅。 哦，好得意 啊， 好神奇、啊， 我真係冇聽過呢個講法， 我都未聽過。 即係大自然嘅貓科動物，佢哋唔喵咩？即係你好少會見到係嘛？ 冇靜 有隻。 即係好似咧，阿 Dr. Eric 我想求證一下，即係我岔開少少，人哋話咧，鸚鵡我睇網上嘅文章講，鸚鵡點解學人講嘢？因為鸚鵡想同人溝通，佢想講你嘅語言，所以佢先學你講嘢，於是佢就可以同到你溝通啦。係 啊， 係咪啊 ，Dr. Eric？ 係啊，啱啊，類似咁樣啦。鸚鵡就嗰個結構係唔知點解識 出大自然嘅鸚鵡咧，佢係唔會講人話嘅，因為佢係接近咗人啦，佢學咗你嘅語言，想融入你。社群啊，或者佢嗰個就所以先講 咁，會唔會係相對比較聰明嘅動物，佢哋先至會咁做？譬如可能狗，佢唔會咁噶嘛，即係狗係咪？即係你講狗嘅 language， 其實佢哋就係狗同狗張口都呜呜呜，係 啦， 都 要叫噶嘛。如果冇人養狗，吠唔吠啊？ 係啦，吠唔吠啊？同埋係咪講第二啲話？ 呢個係好問，狗係吠嘅，咁加埋咧，頭先講貓同狗嘅比較咧，就真係冇得比嘅。貓咧，佢話你前腦嗰啲電波駁位咧，係多過只狗200倍嘅。 咁即係你意思即係貓聰明過狗咯？ 你可以咁講啦，起碼係需要多啲駁位啦，聰明就自然遠啲，都係嘅。佢好明顯複雜啲嘅諗嘢。 哦，谂嘢复杂啲系啊， 猫谂嘢复杂啲 嘅 咩？ 系噶， 同埋点解猫咧成日都瞓觉嘅？狗冇瞓得咁多。 系啦，十几廿钟。 我屋企嗰只猫咧，基本任何时候都瞓紧觉。我睇爬文咧，佢话佢起码瞓十几至 十八 个 钟， 十 八个钟。 点解猫要需要瞓咁多嘅？ 因为咧，猫系猫其实咧喺大自然咧系一个 捕猎者， 系喺太阳落山。至到即係夜晚黑去打獵嘅動物嘅，所以其他時間係瞓覺嘅啫。 不過老虎都係喎，我去動物園成日見到老虎都係瞓緊覺。 係咪因為聽講嘅就係話，其實佢當喺捕獵嘅時候咧，佢係需要好大嘅爆炸力嘅，你要追一輪㗎嘛。咁跟住佢就係咪啊？ 佢啲爆炸力唔係你想象中嘅。你屋企嗰只貓仔咧，跑步咧喺一個200米嘅賽跑咧，係快過 Usain Bolt 嘅。 快过咩话 ？sorry， 听唔到。 系快过世界纪录嗰个黑吓嗰个 外国人。 系啊。 OK， 所以你即系猫系好神奇，佢同埋猫你知道佢啲须咧系好紧要啦，因为啲须咧佢啲面啲须系永远都系差唔多同佢身嘅阔度咁嘅。 冇错，佢搵你度一度个窿捐唔捐入去噶嘛。 系啦，咁呢个可能好多人知道，不过咧，你又知唔知道咧？佢个前脚咧、下边咧、后边咧都系有须噶。 吓，唔知 真系唔知喎。 只脚点解有须啊？ 系啊，佢脚下边都有几条须噶。 搵你做咩噶？ 我都系 sensor 嚟嘅。 sensor 嚟噶，咁犀利啊！ 系啊，即系 sensor 又系睇下，即系可能会喺草原嗰度，可能摸到即系輕微的動動啊，可以說用來聽東西啦，用這些數。 我只是呢只覺得貓這種生物呢，它真的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它經常自己和自己洗澡，舐舐舐，跟著又抹回個面啊， 耳仔啊，那 件事我真的是覺得真的很厲害 的。它spend 其實它不止的，它是在不是睡覺的狀態呢，三分一時間呢是清潔自己的。 哇！ 三分一時間嚟清潔自己， 即係全日裏邊有三分一時間啊？ 唔係，係即係佢起身嘅時間啦。佢個起身嗰幾個鐘頭咧，譬如佢話我頭先啱啱講話，佢係夜即係黃昏嗰度打獵，去到夜晚黑，咁啊去到朝頭早咧，佢就清潔自己就瞓覺啦。 哦，清潔就 再瞓覺喎，係 啦，瞓覺。 即係每日只係做三件事嘅啫， 瞓覺、清潔、 洗面 同食嘢。 哇！ 好多日。 系，咁但系头先都未讲到嘅就系点解佢要瞓咁多嘅？佢会唔会有失眠嘅猫噶？ 唔系，都系全部冚唪唥系因为大自然系咁样定律系咁样。 哦，冇办法。 如果朝头早热啦啦冇嘢做嘅，佢打猎又唔会成功嘅，何来嘥佢 energy 咧？ 哦， 我唔咁聪明嘅， 如果我不停咁熬醒佢得唔得？ 咁咪咬你咯， 佢会唔会好猛？ 佢掹佢自己掹掹震震嘅啫。不過就依貓咧就同你有冇見到有時你貓咧會望住你開住個口噶？ 有。 擘大个口望住你， 有 系啦， 有。 你知唔知？你又知唔知点解咧？系因为猫系有一个好特别嘅系统咧，人冇嘅，但系唔似人咧。佢如果佢有，即系我哋有嗅觉啦，有 taste 同埋点讲啊？ 味觉 啦 ，OK taste 同埋佢有一个嗅觉咧，系俾佢 喺个口度， 俾佢咩话？ 即系佢闻你咧，就好似食紧你咁样嘅。 闻你 就好似食紧你咁样， 咁点解佢想食我？ 喺个口度， 点解佢想食我？ 系啦，即系佢闻，佢个即系意思嘅嗅觉系灵活到咧，同我哋咁 味觉一样嘅，即系佢闻到已经好似我哋食到咁样。 系啦，系啦，同埋佢哋唔识食甜嘢嘅，所以冇嘥时间俾你猫甜嘢。 OK， 其实猫有啲咩系唔食得噶？有冇噶？ 洋葱啊，小心啲水仙类嘅花啊，提。肝系好危 险 嘅，其 实系，所以唔好立乱俾任何嘢佢食。其实猫会唔会食老鼠啊？细个时候成日都话猫会食 捉老鼠啊嘛，系啊。 有，其实喺好多啲包括而家喺中国，喺好多国家，其实啲餐馆啊，或者啲卖 grocery 嘅地方啊，其实好多时都有只猫喺度 捉老鼠， 捉老鼠嘅系啊。 哦， 其实呢只猫咧代入去譬如俾人带入咗喺北美洲咧，都系因为去捉老鼠嘅。不过呢个有一个黑嘅一面嘅，就系因为我哋嘅小宠物咧，就世界有35只宠物起码啦，有35只动物咧系绝种咗嘅。 哦，绝种咗， 系啦， 就因为咩啊？ 因为猫， 因为咩啊？ 因为我哋只猫出去打猎咯， 即系捉嗰啲雀仔啊嗰啲 地方系啦，佢其实冇种冇猫嘅，好似有喺啲岛上面咧，就佢打猎咁啊，打死晒全部冚唪唥嗰啲动物咯。 咁佢都唔想嘅吓，咁佢都系一种天性哦。 系啊， 好，咁啊多谢晒，咁我哋继续咧，下个礼拜再同阿 Dr. Eric 倾下各种关于猫猫狗狗宠物嘅，好冇？ 唔该晒， 唔该， 拜拜。 好啦，咁啊，听日咧就风骚唱不完啦，咁啊，即系李老师已经帮阿马强强同学咧就录定呢个埃利亚古啦，系咪啊？ 亨利鲁古啦， 唔知佢听日唱咩真系。 我想转型啊， 亨利鲁古。 系啊，我想做唱作歌手。 好。我非常大家记得听呢个风骚唱不完，时间差唔多，交俾呢个风骚即安剧，好冇？听日见， 好，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强哥， 文熙，又话听日先嚟巡建筑工地嘅。 系啊，一阵咧要喺附近开会，所以见有时间咪过嚟揾下你哋咯。 诶，横掂都系啦，一阵一齐食饭咯。 喂，好啊，啊叫埋瑞姐啊，佢嚟咗咁耐咧，我都未有机会同佢食餐饭。 吓，叫埋佢，冇啦。 咦，点解啊？ 总之唔系几好啦，我同佢倾唔埋啊。 哦，你嫌佢啲功夫唔够好啊？佢啱啱转行噶咋，你俾啲时间佢啦。 唉，唔系啊，佢份人咧怪怪地啊，佢行紧埋嚟啊，你自己睇下啦。 瑞姐， 哎，文熙， 喂，瑞姐 你哇，你炎热 见你着晒啲深色长衫长裤，好吸热，好难散热噶、哦。你着成咁喺工地做嘢咧，好易中暑噶。 哎呀，咁嘅天气啊，着乜嘢都觉热噶啦，中暑冇咁易嘅。 你以为咧？唔好睇小中暑啊，因为中暑嘅病征同其他高温有关疾病，例如热衰竭嘅病征有啲相似噶。一般人未必好容易察觉同埋分辨到中暑嘅病征，主要有体温上升至摄氏41度或以上，全身痉挛，常见皮肤干热，但系从事大量体力劳动工作嘅时候咧，就可能会出汗、神志不清以及不省人事。 你讲嘅症状我一个都冇噃。 哼，而家未有啫，只得讲唔系。 哎呀，蕊姐啊，其实在酷热环境下工作呢，要预防中暑是有些安全措施和特别安排要做的。先讲衣着方面，工友可以戴一些阔边或者连颈挡的安全帽，避免颈和面受阳光直接照射。穿回一些松身的衣服可以有助汗水挥发，不过要留意件衣服就不要太松身，如果不是就有机会被附近的机器活动部分缠住，很危险的。通爽質料的衣物可以有助散熱，另外也要留意衣物的顏色，應該是選擇的淺色的，淺色衣服可以減少熱能吸收和會易啲散熱的。 蛤，穿淺色好易整污糟的噃。 嘿，工作服又怕什麼整污糟呢？哎，你拿著這杯東西是什麼來 的？凍咖啡咯。哎，你要不要啊？我可以幫你過去茶餐廳買的噃。嗱，呢一間啲咖啡不錯的，我每天都喝它五六七杯的。 蛤，咁多？ 天气热啊嘛，冇计啦，唔饮翻嗰啲冻嘢啊、甜嘢啊，咁啊唔舒服嘅。同埋咧，饮翻啲嘢啊，先至可以补充水分啊嘛。 哼，酷热天气喺户外工作，系会因为流汗而失去水分同埋盐分。不过系应该靠饮水或者适量含有电解质嘅饮料去补充，而唔系靠你个杯有咖啡因又高糖分嘅咖啡去补充啊。哼。 其实呢，咖啡啦、茶啦，或者一些含有咖啡因的饮品有助利尿的，只会增加人体流失水分，所以呢都是喝一些清水好一点的。同埋呢，在工地长期有些清凉饮用水供应给工友，你要定时定候补充水分，不要等到口渴先喝。 啊，你们这么得意的，我喝什么你们都要管埋一份。啊，文熙啊，你喺度就啱啦！嗱，依家咧咪好兴嗰啲咩弹性上班时间嘅，我可唔可以申请翻晏啲啊？ 唔可以啊！哼，做我哋呢行工作编排系其中一个预防工友中暑嘅安全措施啊！ 我又唔系问你，关你咩事啊？ 唉，不过咧系有啲道理噶。嗱，预防中暑咧，要避免长时间喺高温嘅环境或者猛烈阳光下工作，所以咧我哋每日都会留意下天气报告，编排大家嘅工作嘅，将啲体力要求高嘅工作咧安排喺日间较清凉嘅时段，亦都尽可能咧安排啲工作喺有盖啦或者有遮阴嘅地方进行噶。 咪系，所以唔系你话想翻几点就几点啊？ 我仲谂住啊，可以啊，瞓晏啲添啊！啊，话时话咧，体力要求高嘅工作，任何时候做都辛苦噶啦。 系啊，嗱，就系因为咧喺酷热天气下从事体力要求高嘅工作咧，系会更加辛苦噶。所以我哋咧要谂下点样帮工友手嘅，例如我哋可以咧借助机器啦，或者辅助工具去帮手。咁就可以減低咧工友嘅體力需求，亦都減少佢哋嘅中暑機會嘅。 而喺酷熱時段，我哋會盡量安排工友交替喺酷熱同較清涼嘅環境下工作，以及輪流喺啲有遮陰同較清涼嘅地方休息。 有遮陰嘅地方，咪即係樹底啊？ 喺工地裏面啊，為咗避免工友要喺猛烈陽光下工作。在合理、切實可行情況之下，我哋會架設一啲臨時上蓋。例如帆布去阻挡直接照射的阳光啊， 净系阻挡太阳是不够的。文熙啊，有时天气热咧，会觉得空气不流通噶。 系啊，明白的，所以咧，我哋在适当的情况下咧，会考虑加装通风啦，或者空调设备，例如是吹风机啦，增加工地空气流通，将热啦同湿嗰啲空气带走，等工友开工咧都开得舒服啲噶。 我哋啊，仲会分隔工地内嘅高温设施同埋热源，例如柴油发动嘅空气压缩机同埋发电机、烧焊工序等等，减少热能散发到其他工作地方，影响工友啊。 有做到咁多嘢咩？我又唔觉嘅，每日我开工啊，都系热到大汗揼细汗噶啦。 你年纪大啫。 喂， 嘿、哎，好好好，大家一齐开工啊！嗱，双眼唔好口啊，不如一齐食饭啦。嗱，我请啦。 佢去。 我唔去啊。 Me too。 酷热天气防中暑，饮水休息莫迟疑。我系 Simon 李文熙。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卷起空中发光的思绪，忐忑苦恋又令人沉醉，我怕我会没勇气再追，失足应交举止很失态，奇怪，决意远去到直了暗街，一刹邂逅，静看你头，触碰以后，冷静如任性思想争斗，看着你定义捉紧我两袖，伸手安抚我伤口。 想拥的马头。